記得點會有三門啊？ 唔係，問題個 secure 唔係我。 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候。 梗係咁啦，要唔係有人都開就即係等於冇空間嘅。 開 咗啦。我俾翻条 link 你。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咁慢嘅 Facebook， 罢工咁我慢到。 点解啊？ 系啦，咁呢个转咗，而家先有祝福图出。 唔关我几事。 唔知关咩事啊，好多原因嘅。 嗨，小朋友。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早咗未散场就吹啦。 嗯。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我见有拎啊，近日啦。你放喺呢条。 好。 吹下你嘅鸡。好 online。大佬。喂 ，hello。 hello。 露出咗畫面啦，已經 露出咗，平時冇咁快露出 嘅。因為今日比較 smooth 啊，唔知點解。因為平時咧又要以為係 robot 咧，即係我吹雞 forward 嗰陣係咁問咧，問我嘢問到咧。 咁 所以好耐喺問啊個畫面。 即係個畫面嘅時候嘛。 係咪我 forward 條 link 改我改個 page 啊？問我條公路有幾多牌啊？咁嗰啲咧。 即係就咁呢度咁誒。 去翻我個 page 啦。嗱，而家個時間上早啊，得20人嚟啊。咁啊，慣性咧，希望大家忍耐下，我就唔會咁快咧介紹嘉賓嘅，因為咧要講幾次噶嘛。所以咁咧，如果唔明嗰啲咧，啲字已經交代曬啦。咁如果有睇呢個 Facebook 嘅吹雞文咧，亦都好了解嘅。咁但係偏偏咧，唔知點解咧，要我了解啲網民嗰個 behaviour 咧，但係post 咗出嚟都問嘅， 係咁嘅， 係嘛？ 係咁嘅， 即係貪方便，同埋拗水吹啫，即係。大家都有啲 conversation 啊嘛，即系如果唔系问人天气做乜，你俾雨搭紧都问嘅点解？ 你系咪咁样就 share 就？ 系啦，冇错。咁我 click 呢条 link 你可以入出嚟啦。OK。嗯。29人啊，希望今晚会多啲人啦。 好，啱啱开始。 上个礼拜个嘉宾咧，你有冇听啊？你冇啊？喺日本。 系啊。 我想搭 lift 又撞到佢。 边个嚟噶？ 木子先生，他是一个 Indie 的歌手嚟嘅，有只 band 叫欢。 木子， 佢木子咧就系 solo 嘅时候出去玩街 show， 商场 show 啊，啲 gigs 啊都落揾佢嘅。 系 咁啊！近年咧系比较我觉得出色嘅就系创作嘅 Indie 友咯，即系嘅 busking 嘅 bus， 而家去 busking 都唔玩啊。因为啲 show 都满晒成个暑假，咁所以值得留意。咁如果大家唔知佢讲乜咧，就听翻上次嗰集九吹廿四，咁咧就听到佢现场 live 表演咗两首歌嘅。即系话虽系咁咧，但系上次嗰个 view 数咧系得人惊咁低嘅。 点解啊？ 唔知点解啊？ 你我以为得人惊咁高喎。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 stage two 完咗之后咧，即系点解完都有原因嘅。事实上，你觉唔觉得？而家香港人不配有原创音乐啊！真系，即系咁样讲好似好衰咁，但系 我唔知点样形容啊，真系，即系佢系唔系不唔不配嘅，即系佢觉得有啊点啊，咁又点解唔听啲唔原创嗰啲啊？即系而家任何睇 show 咧都唱翻 cover 噶嘛，唱 cover 先有掌声噶嘛。 我唔明噶呢样嘢。 你唔明啊？ 即系点样睇？即系就系嗰啲 busker 嗰啲友咧， 为咗掌声咪唱翻嗰啲， 全部都系 cover 林忆莲啊咁样， 冇自己歌。咁你开头有啲人系会做下自己嘅音乐嗰样嘢咁啊，譬如你去到外国咁样。 嗯， 我即係睇啲人係街頭表演音樂，組咗成隊 band， 佢哋都會會有自己創作嘅音樂賣自己自支出嘅唱片咁樣。 呢個其實咧，我嘅認知咧係好基本嘅。係、咁香港咧有啲賓佬嘅文化啦，有啲堂會呃錢俾你嘅文化啦，有去食蛇宴嘅文化啦，即係所有大家聽 live music 咧，或者你隆基唱走廊嗰啲文化啦。就是要你唱别人唱别人的歌咯，即系呢个文化可能系好实际嘅，即系大家又唔觉得有咩事，有乜问题咧？咁所以咧，即系我曾经搞嘥好多时间搞咗之后咧，我其实停咗，我并唔系放弃嘅，只不过系好似冇需要咁啦，已经，即系你做一百样嘢，即系都冇一个人 respect 咁样咧。咁就系咯，投资喺第度啦。 而家有50个 人。有50啦咩？我呢度45啫。 50啦。 哦 ，OK， 有人讲嘢啦， 系啦，喂，好啦，咁啊，而家可我哋倾完闲偈啦，即系当大家冇到啦，因为大家喺现场已经 high 紧我嘅时候咧，咁我哋继续倾偈。咁但系继续倾偈之余咧，咁我而家咧就可以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喂，咁啊，而家先 say hi 都唔似，因为咧反正凑齐人先。 未 开 始， 有人听 住。 喂 ，Hello，Hello，Nico， 89探长，晚上 喂，你好啊，晚上好。 Hello，Norman，Hi，Hello，Norman，Hong Kong， 喂 ，Kenneth， 挨住眼瞓来报道。 呢个 Kenneth 都系日本住 嘅。Hello， 又食张汉堡食死你啊！ 神野猫好高兴喺呢度认识你，呢个礼物我想问神野猫系咪之前讲有只嘢跟住寄猫？ 梗系唔系啦， 我唔系。嗰 个 Gary Grant 嘅 friend 嚟啊！ 我知啊。 探长神野猫 ，Hello 你好， 两位 Black Tesla，Hello Black Tesla，Hello 有嘉宾 ，Hello 乐婆各位好 ，Martin 135 ，Hello 探长神野猫， 喂你好 ，Martin。白君郎，喂 ，Timono， 多谢你啊！哇，即刻有 sponsor， 真系呢、這个我觉得好好啊！佢无端有条颜色嘅 tag 咧，系咪好开心先？ 好开心。 William 唱开，大家好。 Hello William， 鬼故王阿布探长。 喂，鬼故王你好啊！ 大力水手789探长， 哦、 把声 多谢你提我。 太近未？ 咁啊，神野猫又点咧？我把声咧虽然唔好入麦，但系咧就好容易拆嘅。 系， 即系啲声衰就系咁啊。同上次嘅木子先生咧，好大声啊，大声都长撞嚟撞去。 咦，我系咪冇麦嘅？ 你有啊，你个麦喺呢度啊。 哦，系、 啊。啊，唔使唔使，我就你。 有包冇啊，塔长？ 大伯，你把声其实 OK， 俾我入嘅。 我好明白呢个情 况。即系啲靓声嗰啲人咧，就个 level 唔大嘅。咁我谂你都系嗰啲人嘅。 我把声，我真系觉得我把声好鸠 嘅。唔系你自己听翻自己实系咁噶啦。 好多女仔啲声咧好靓噶。 唔系你自己听翻自己唔同噶嘛？你知点解唔同先？ 唔知。 你由细到大啲声，佢嚟都系用个耳膜里面听自己把声。 嗯。 耳膜里面出到嚟个声同耳膜外面系两种声嚟噶嘛？咁你喺外面听翻自己把声，系咪好鸠先？就咁变第二个人咁咯，其实系。系啊，人都系咁嘅，要适应下呢样。 Bridget Shush， hello， 探长好。神野猫，大家好。Ultraman 数96骑量入嚟大招呼。 喂 ，hello。Ultraman， 今日超忙。 喂，咁啊，你做嘢先啦。 好啊，鬼故王。 哇，鬼故王系咪有朵嘅？应该，因为嗱，我就近来都少听鬼故，你听鬼故王啊？ 唔识 鬼故王咧，就系、是我早排系一个YouTube 搞嘅聚会里面啊，即系嗰啲叫 Creator Cam 里面啊认识佢嘅，咁佢对我非常好，因为人生路不熟，但系佢又相对我熟啲嘅，因为好似去过嗰个 Cam 嘅，咁咧我就即系指意佢咯，因为唔识人嘅陌生嘅地方又超大零，我把声都好差，我仲系点解咧？ 都够声。 喂，咁啊，哇！是不是掉转了呢？ 咦？喂喂，哇咁都拆嘅，唔系啩？ 由于机件有问题， 咁拆唔拆？咦，咁有拆？删晒都拆。声嘅点解死啦？个 input 喺边度嘅咧？唔好意思，等等先啊！咁又哇？点解咁嘅今日？咁又拆唔拆咧？拆唔拆？我平时都是教翻倒转三格嘅，但系今日倒转一半都仲有声嘅。 咦？点解拉拉好活泼？ 佢可能听到声开心啦。 开心啊！ 喂喂喂，拆唔拆咧？而家就会正常翻。有灵异事件啊！头先我支咪拧到差唔多零，我都仲见到拆嘅。吓 咁？ 咁扯？喂，而家点啊？好唔好啲？睇表又唔拆嘅， 送出50蚊。 哇，真系劲啊！喂，真系要我无端端见到有个红色嘅贴、啊， 派奖金。 你终于开探长。 喂 ，hello。 神野猫，大家好。 大家好。 蔡探长好，靓女嘉宾好，系个尽命瘦96.50元。 喂 ，thank you。 买嘢食时间 ，Nicola 有冇爆 make up？Alice 唱歪，探长 Blackter 细声晒，冯红唔系咁得，太细声 ，Nicola 太细声 ，Nicola 之前好精彩、哦， 但我见到个标标晒红筋、哦，而家有冇啲啦？嗱，呢个 moment， 而家我见到个标，嗱，我好大声，我唔知点解啊。 奶奶，你要唔要出镜啊？ 而家又点咧？嗱，而家我见到黑制嘅，真系好奇怪。OK， 唔知点解真系好奇怪，突然拎一半麦佢都拆，都唔知点解。喂，咁唔紧要，唔拆但细声啊，仲系嗱，我谂有少。OK。 冯红唔拆但细声，你仲会有纠正？ 喂 ，Nana 都好精神、啊，突然间唔知点解。 突然间好精神会。 点解有咩俾我睇咁啊？ 我哋由我睇紧就系我喺我去大阪时候咧。咁我好好彩去咗一啲系冇乜香港人同大陸人嘅地方。咁、 嗯、 其實唔係一啲新嘅地方嚟， 展覽展覽館 係啊，大家 、嗯、被大家遺忘咗嘅地方 係咩嚟嘅咧？呢、這個大阪嘅 個 poster。哎呀，你可唔可以拉佢啊？ 可以可以。哇、wow！ 呢個係大阪漫博70年代嘅 OK 漫博 poster， 昭和45年3月開始嘅漫博。 係 咁咧，其實我今次咧係去咗，其實呢個地方唔係舊嘅，唔新嘅，就係、是漫博公園。 漫博係咪即係世博咁嘅意思啊？係 啦， 即 係同一個漫博公園咁樣嘅漫博。咁喺近京都那邊的、大阪，即其實都有些遠的，對於很喜歡流連在心齋橋的人來說。但那裡呢有一個、太陽之塔、啊 嗯、 大家其實有印象，如果你有看二十世紀少年、 哦 okay、 就會見到呢阿達拉諾、 嗯、即是號召人的 號召人的時候就在太陽之塔那裡、哦， 我係偏細聲，我係離遠咗啲麥啊嘛，係。哇哇哇！咁恐怖啊！今晚咩事發生呢？任何嘢都幾邪喎、啊。喂，咁呢個地方有咩睇啊？ 呢個地方咧，佢咧就有。首先我哋去嘅時候就係因為想主要想睇太陽之塔，因為佢又係由一個日本嗰、那個一個當代藝術家啊江本太郎先生去設計嘅。 OK。 呢個太陽之塔。 係。 咁佢好出名啦。咁去到睇嘅時候咧，因為呢段時間佢即係今年嘅3月，咁佢為咗迎接呢、這、一個我記得嗰個係2025年，佢哋都仲有一個 類似是萬博我細個知道嘅嘢嘅，咁嚟緊會有嘅。咁就所以佢哋為咗迎接這個呢個咧，就將個管翻身啊，同埋嗰個太陽之塔，佢其實一個尖嘅嘢嚟嘅。咁大家可以查大阪太陽之塔或者大阪萬博太陽之塔，就知道個樣係點樣。咁咧，佢係一座好似你立下望眼望落去就好似一個嗰叫做乜嘢咧？燈塔咁嘅嘢咁樣嘅，尖尖地咁樣嘅。咁咧背後佢又咁樣張開。 即 係 電視塔噶嘛？我記得我見到你張相。 係啦，我揾個相俾大家睇先。咁咧佢就因為要迎接之後嘅展覽啦，即係嗰個下一次嘅世博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即係。特別的企劃都開始了在那邊，咁佢公開翻入邊嗰個情況，就係因為當年70年代江本太郎先生喺會場嗰度咧，曾經展示過一個叫做生命樹嘅藝術作品，咁就喺個會場嗰度展示過出嚟啦，加埋啲燈光啊、啲音樂咧去做一個表演啦，咁佢將呢一個。呢一樣嘢重現翻喺個太陽之塔內部入邊，但係嗰個咧就好難 book 嘅。你上網 book 我同我啲朋友都 book 唔到 ，book 咗好耐。你好， 2025年都 book 唔到啊？ 唔係，佢而家有噶啦，已經 有。 係啦，咁就睇下先，係有點而煩嘅。嗱，呢個係太陽之塔嚟嘅。咁就外观啦，睇下外观系呢个样嚟嘅， 即系有啲类似系啲古图腾 啊，应该喺呢一度。 大家可以上去 search 翻呢个太阳之塔咁样，之后嚟讲乜嘅。 万博纪念馆太阳之塔，因为未听过咩？未啊？咦，很耐的呢件事已经系咁就当年啦，呢个系70年代。大家去太陽之塔去萬博的時候的情況啦，咁就而家就已經改咗噶啦，就冇咗側邊嗰啲呢啲欄喺度，咁就成個喺一個平原嗰度咁樣， 即係拔地而起咁樣冇曬嗰啲。係 啦，就好靚嘅。 係。 咁就咧個靚嘅情況就我睇下呢個 iPhone 會唔會係可以睇得到嘅先。咁我哋都拍咗啲片嘅，因為去到嘅時候覺得咧非常之震撼啊嗰件事。咁就。你有好期待去睇一樣嘢，然之後你見到真身嘅時候，覺得哇，原來係咁大咁大個咁高嘅個塔，咁你就即係好開心嘅，係真係嗰、那個。咁可能有啲悶啦，會有啲夢啦咁。 我校翻 focus 先，你等等，我因為 manual focus 咗。係 啊。 校 auto 先。 系啦，就系呢个嚟噶啦。 系。 咁我就 flip 喺下边啲相。 咁除咗你觉得好震撼，即系感觉上咧，其实佢系咪一个？ 我喺佢下边望上去系咁嘅。 O K。 喺度，佢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展览嚟嘅。咁跟住咧就系然后咧，咁因为我哋 book 唔到入去啦，咁都有条罅仔装，大概系啲咩？ 咁少咧？佢 其實 keep 住有幾多人喺裏面 ？keep 住有幾多個人？ 就係無上限咁樣。 唔可以無上限嘅，每日係有一個上限喺度嘅。 咁但係咩人入去都唔同個。 其實好多時都係啲團或者一啲local 嘅團體。 因為如果你有啲人嘈，好少人已經搞亂曬。 但係入去通常都係日本人嚟嘅。 哦，即係其實外國人咧就冇乜興趣嘅，尤其是中國人冇興趣。 中國人就其實真係比較少興趣。 即係我都唔識。即係我未聽過，唔係我乜都識嘅，即係我就代表大陸人啦，但係咁所以冇大陸人咯， 係咪？你係我妹仔，香港人都好得人嘅。冇我哋去到嗰日就其實係星期六嚟嘅，係冇香港人冇大陸人，因為嗰個地方好大。咁但係咧，其實佢太陽之塔嗰個站叫做萬博紀念公園啦。萬博紀念公園嗰個站咧，要經過一條天橋嘅。你喺個天橋嗰邊咧，個站嗰個望過就見到太陽之塔。 喺邊條線啊？搭火車 喺邊條線啊？ 過分複雜。 佢其實另外咧喺你因為。 在大阪呢很多時候是搭地鐵都過搭 JR， 是在地鐵線外圍再有一條線這樣上去的、 okay， 其實你查萬博紀念公園就可以找到， 其實真的不難找的，因為 那 個地鐵很大， 不難找，而且你、那個、去那條特別的線呢有好幾個站是通過，你要看你怎樣轉車咯，這樣咯，但是呢就不是說一個你去到好像保一般一啲迪士尼啊咁精彩嘅嘢，翻去其實個感覺係幾平靜嘅，因為一好大個嘅草原上面有一個咁樣嘅圖騰啦，我叫佢做有咁嘅圖騰。咁然後佢係前面望嘅時候，因為佢其實有意思嘅所有嘢咯。咁、喺前面望嘅時候就係好似有一個太陽咁樣面啦，個身有個太陽嘅樣子，而背後都有一個太陽嘅motif 好大喺度。但係咧，佢張開個翼上嘅時候，你喺後面望佢咧，你見到個角度睇翻咧，佢係似一隻打開翼嘅白鴿嘅。 嗯，喂，咁有咩歷史事故啊，或者咩產生呢個太陽之塔啊？定係純粹藝術品啦、啊？啊，純粹係咩？因為歷史嘅過程就產生一啲唔同嘅藝術家去作一啲藝術品嘅，咁呢個塔有咩具體少少嘅？ 你幫我試下揾下咩具體少少啊？因為我哋去睇完，我都未消化曬嘅。 啊，不過通常去睇呢啲展覽館啦，或者一啲景點咧、即係而家有互聯網咧，就冇得懶嘅、即係 我通常咧就睇攆曬咧先有心理準備去嘅。咁睇戲我就唔會嘅，睇戲咧就入到去先，中咗伏就算啦咁樣。 我正常都攆曬，但係我係出發咧做到通頂臨相機嗰啲。 其實上次日本做咩嘅咧？ 我今次去， 今次去咯， 純粹去玩。但係我上次去都係諗住去玩，但係兩次都係做到癲咗。 係做咗啲咩咧？叫做扎作。 我扎咗一隻嘢，今次扎嗰隻嘢係愛嚟做一個本地牌子的、類似一個吉祥物嘅嘢啦，本地嘅， 本地即係 香港嘅香港咁咁嘅嘢啦，咁樣咁就係啦，咁誒俾我預期中大咗啊，所以就做到。 因為咧，我見到你 Facebook 咧，我 live 我就睇嘅， 係 咁咧，你即係點解咧？香港唔可以 live 喺嗰度先可以 live 咁得意？ 我喺香港，你講扎嗰只嘢， 即係平時咧都扎底啲啊嘛，你就算唔係扎嗰只都。 我因為咧，其實呢嚿嘢太大壇啦，咁、比較會少有一啲係揾我做摘嘢嘅job，啲人知道多，我多知我摘嘢，但係好少會有人揾你做。 不如咧，嗱呢度有好多人咧都有好多生面口，有好多有甚至乎唔係人都知道你做乜嘅。不如具體一次講下你其實你嘅工作係做咩㗎？即係點解摘嗰啲嘢咧？ 我工作係做我有做 art 嘅嘢啦。咁我做 art 嘅範圍，即係會包括係有一啲有時會畫一啲 illustration 啦。咁另外就係會，如果再藝術立體多啲嘅嘢，就係我係主要做紙嘅嘢嘅，紙品嘅嘢。咁我紙品就係做一啲紙糊嘅嘢啦。咁將一啲廢紙翁埋變咗一個公仔，然之後再喺上面畫嘢喺度。咁我嗰個作品嗰個外形係圍繞住一個日本嘅吉祥物叫張子犬，不過好多人以為是貓嚟嘅。咁我解釋咗好多年嗰個算啦。下下四為咗咁樣。滿足大家覺得是貓呢樣，我整隻真的好像貓的東西，但我現在不解釋的，不理的，就另外我都會做一些我叫直接我們叫開叫紙扎的，這麼多年都是的，那些人就經常說哎呀你這樣說很恐怖，又糾正我，就說是扎作是捉是隨便， 其實呢一般人不知道為什麼總是不去了解呢，就扣帽子了，其實紙扎的東西獅頭咪係紙扎，大頭佛都係紙扎嚟噶。你又唔話冇獅好恐怖係咪先？即係你冇理由將一樣扎作嘅嘢撥曬去死人、燒俾人、仙人嗰啲嘢㗎。 佢話紙扎好恐怖嘛，咁我 就諗起嗰啲。 我真係用紙扎，即係你噏佢係咁噏噶嘛，大家咁多年都係咁，即係我唔會，我又係唔明白一樣嘢，點解我哋講咗好多年都係嗰啲嘢，點解去到近年？某一啲 terms 係變曬咯，會我唔知係咩嚟。 其實都唔係近年嘅，我哋生活已經明明咧有一個字好完整，細個讀書都讀過嘅，就夾硬扭曲佢嘅。例如 去一間屋度叫吉屋嘅，冇啊，即係未有人住嘅。係 啊， 唔係空屋就空屋啦。 係。 做咩要吉屋咧？ 哦，因為唔利是啊嘛。 咁咪就係咯，即係你點解咁個空字你俾你扭曲咗嘅咯？咁嗱，例如有，然後咧，豬潤你點解啊？ 豬潤咪豬潤咯。 豬潤唔係叫豬潤嘅喎。豬肝啊嘛， 豬肝 你都明噶，譬如話食個豬肝你都明噶，係咪？ 係。 咁點解叫豬潤咧？ 點叫豬潤？唔知 道。因為啲豬肉佬咧個荷包乾咧好驚嘅。 係。哦。 咁咧就叫個荷包好潤。 個潤。 咁咪所以叫做潤字潤咯。 跟住又變咗潤腸，但係呢個係好耐嘅啦，已經 係。咪就係話唔係而家嘅事咯。係 啊。 即係呢個 term 變咗，你可能都諗唔到喎。嗱，你同事又知道咩叫豬肝？ 是 但是为什么叫豬潤的呢我没想过。 我想多些人会知道什么是豬潤多过豬肝。即是你说喂我樂維記食碗豬肝明顯是什么 来的。大陸人都说你。 是啊是啊大陸人咯。 是啊。 那我有很多我是 这个其实是習非成事的但问题就 是很多因为習非成事的背后呢就是因为老禮咯。 是。 習作都是的指責就是一定死人的即是有忌諱的。咁即係咪就係咁解囉咁只不過今啱嗰樣嘢呢你係你嘅範疇裏面斷正喺你手上咁你就知道咁解呀 係呢個真係好鬼突然 咁就講我介紹自己 先係我聽講 啦介紹自己咁啊係啦因為上次其實都冇乜點介紹自己我人生好乸攰我覺得所以有時呢係冇乜心機講嘅咁係啦咁做一個咁嘅習作啦咁我仍然都係用傳統方法用竹篾去摘啦咁就鋪紙啦咁如果去到好大型嗰個作品又需要係擺喺戶外嘅時候就會用將多一層布上去啦。 哦 ，OK。 咁因為咁你點樣無論點樣拍打下去都唔會爛啫，都唔會散。因為我嗰個嚟緊個作品係會係俾人著喺身嗰度，成個公仔粒喺，即係你而家見出邊咧， 好似迪士尼樂園嗰啲。 冇錯，好似庫馬邦嗰啲咁樣咧，咁你會咁樣粒喺個身嗰度。咁你知你一咁樣出現嘅時候，啲人就會嚟打你噶啦嘛。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这个是通用即是你大人未必会大人呢就 是如果穿着榴莲穿着榴莲 都一定会打你 他 会蚊蚊你这滴即是你会开花咯这滴跟住僆仔一定会打你这个世界各地的僆仔你都阻止不了 我突然间想起有个新闻就是当年美少女战士香港表演的再歌再舞这样的有啲痴漢馬佬龍友咧，走去摸佢啲腳啊，成啊，即係懶得意當係公仔咁咧，抽水咯，即係以為嗰只係公仔咧，就可以抽水咯。係。咁咧，於是乎咧，嗰、那個 character 咧，個真人咧就要申訴咯，同記者，係佢男人嚟嘅，即係扮美少女戰士，可能體力好啲啊，啲高度一致啲啊咁樣。咁就係咁樣囉但係男人又俾男人摸但係摸個嘢以為美少女戰士喎係咪好正先成件事 好多㗎呢啲係好多人會走去摸下你呀、啊、各樣咁樣 我聽乜日本人呢好鍾意摸啲西人㗎喎嗱聽即係我聽阿監製講呢讀緊書嘅年代呢喺加拿大嗰邊呢就有啲日本人 係咪呀佢哋啲鬼妹去 exchange 日本係你講 咁去嗰啲學校咁佢覺得佢哋好得意噶嘛，即係嗰時候講緊好多年前啦，即係廿幾年前啦，好少即 係好少見嘅， 係 啦，咁好少見一個鬼妹咁樣，嗰啲細細粒鬼妹又唔高大嘅， 係 咁就去喺學校啲人喺摸佢 即係覺得係奇珍異獸，係啊，冇錯。 妖好似嗰啲小甜甜， 你知唔知人咧對住公仔咧係有個特別嘅？即係同個腦有關嘅，即係你對人嘅，你眼面對面咧，佢又唔敢對你做出啲咩嘅，因為你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即係你會自重嘅。但係咧，但對公仔咧，原來人係有個機制咧，就 ignore 咗你個道德底線。咁例如有啲譬如有個好經典嘅，有兩個14歲嘅僆仔拖住個8歲嘅僆仔拎落去火車嗰個整死佢。在英國的咁咧，原來咧佢整死咗之前咧，佢都要揾啲噴雪咧，噴到成個變咗雪人咁樣，佢先落到手。你明唔明嗰個關係？ 我明啊。 係咯，咁所以啲人見到一啲人形嘅嘢，只要你有一個思覺得佢唔係人咧，覺得係假嘅咧， 就為所欲為，包括我咯。 嗯， 系咯，喂，咁继续讲，你其实你唔想讲，你可以唔讲嘅。如果你觉得太攰嘅话， 唔攰啦，我今日我瞓完先过嚟嘅。 咁啊，之后讲介绍你自己，因为次次由头讲咁啊， 都冇嘢咁啊。咁然之后系啊，咁摘一啲嘢之后，我都会再喺上面画画咁样。 系系。 咁就好似系，我唔知香港有冇人做，因为有男人做嘅。但系通常都系， 嗱，以我所知就系做揾食啊嘛，穷啊咁样做啊嘛，好少好似你咁艺术家咁嘅大佬。 咁就我都想入行啊。你知呢啲系唔系咁容易入到噶嘛？ 同埋问题系你入行系同商业有关啦。 嗯， 譬如你个目的系想帮人 create 一个icon 啦，或者做一啲创作啦，即系话做翻一啲好 typical 金文桥嗰啲。你梗系唔会做嗰啲啦，系咪？ 金文桥唔啦。 系咯，咁你话入行做嗰啲，咁你有个 target 系要嚟应付，即系应付人嘅需求嗰班系咩人咧？个 target audience。 唔系，即系而家去到呢个 stage 唔会金文桥，但系其实咧，我系十年前开始做呢样嘢嗰阵时咧，我系想揾师傅嘅。 嗯，即系想揾翻金文桥嗰时。 金文桥嗰时，我都其实唔介意做金文桥。Okay, even 今时今日你嗌咗做金文桥，我可以系啦，可以做呢啲。点或者有人中意飞碟咧？佢即系觉得 UFO， 哇，飞碟好柒噶嘛！你而家仲系圆形饼，可能佢要我扎支唔知乜嘢嗰啲咁样。你到时我死咗，你烧俾我啦，或者佢真系中意呢啲嘢。 卓飞可能中意啊。实中意啊，唔好话可能。 真系你真系，因为早几日有个 friend 见到我扎，你话不如你会唔会扎到 UFO？ 实扎到噶，你要扎咩 UFO？ 同埋你俾几多时间先咁啊？咁即系大哥，十年前系我尝试去揾师傅，我雀仔桥嗰边问啦。咁其实嗰边系最多，因为 而家都冇啦。 而家佢哋都缩咗啦，最大嗰间铺。咁天宝楼又仲有师傅，真系嗰度就系，我都喺嗰度买竹嘅试过。咁你？佢话冇晒师傅啦，嗰阵时佢话可能成香港得翻十一个，但系大部分都退晒休噶啦， okay, 都七十岁噶啦，十年前嗰阵时讲紧。咁当然之后就多咗好多后生仔就去做啦，即系可能佢哋啲后人啊各样嘢咁。但系外来人咧，要即系我都明白嗰样嘢，你要收一个外边嘅徒弟。一嚟而家香港人，你唔系咁多人会系佢嗰、那個經濟可以俾佢咁樣去做一個學徒， 係、因為要生活咯。 因為要生活，二嚟嗰、那個你嗰、那個鍛鍊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其實嗰樣嘢係，即係就算即係我自己做，我都會每一次經過呢十年間嘅時間，每一次我都會用一啲更要求自己做得再好啲，或者再揾多啲資料去令個 artwork 做得完整啲。因為我嗰陣時去揾唔到師傅啦，咁同埋知道係始終你係有性別嘅關係，你就算揾到師傅，佢都會 prefer 收一個男仔多過個女仔。咁就而在那個年代，即其實都是十年前，你就要找一些 research 去，譬如上 YouTube 找片，你是很少有這類型的，現在會多很多。 還有中國人不喜歡 share 一些技術 出來，這些東西的嘛。那我怎麼找呢？我去日本找，我上日本找，去清心縣Nabuto Matsuri 那些去找那個人家的工藝怎樣去做，我去學咯，一路學一路做。那為什麼會有一個想摘東西的心態，就是說我小個其實我婆是住在那邊的，住雀仔橋他們再過一些正街那些，然後次次搭車去那裡就會見到這些。那中秋節就會買燈籠啦，所以就即会有一个咁嘅印象喺度，就觉得好得意做啲嘢咁样，唔系都笑就系每次去到即系见得嚟破地狱啊殡仪馆，即系你会觉得呢啲嘢系，即系我系欣赏呢啲嘢嘅。 鬼節又例牌啦， 係好勁嘅。其實 咧，佢有個唔知咩鬼 鬼王啊， 係因為燒咗嘅咁樣咧。 係啊， 我都好震撼㗎。有一次去拍咧， 係 即係因為成個過程要 follow 曬咧，去到最尾將嗰啲製品燒曬咧，即係覺得哇，扎得好精細咁樣，又一年就燒咗啦。咁但係你想拆嗰樣咧，即係就成個方向都唔同啦。嗱，嗰啲又係製神嘅，咁但係你嘅方向嗰啲係藝術品嚟嘅。係咁係咯，即係似乎咧個社會要嘥翻咁上下時間，令到嗰啲人接受咗。起碼知道什麼叫扎作和紙扎公仔的分別，你才可以能夠市場擴大，那是一大段路。 還有都香港，我想是譬如做這類型的主要我們先不說他們的接受的程度，而是我們本身的地方是有限的，即是你的地那麼貴。 那就是一間書局呢，他不賣發泡膠，你知不知道？ 是的， 他說得明白，哪有地擺啊，這樣 系啊！ 而家十蚊點解跑得咁細快嘅啫？ 你知唔知我買料咧，買竹篾咧，我已經係去翻原本嘅地方揾嘅竹篾，已經係唔靚，一係就掠我價，即系我，所以我嚟嚟去得兩間嘅啫。 冇掠你，因為佢擺存放啲租人俾人掠緊啊嘛。 佢其實咧，我買開咧就係40蚊一扎嘅，咁都有成40支啦，有去咁。但系咧，因為佢比較老實，見慣見熟啦，咁樣人哋大間咁樣，咁你我試過一日去到咧，佢就冇開，然後咧我就去隔離嗰啲揾，佢即係我好憎一樣就係嗰啲人咧會望下你個樣，跟住5蚊一支，我心你老母5蚊一支，真係，跟住然後一路我就即係都有固定嘅會幫開幫襯開，咁但係咧去到今年做嘅時候咧就。已經是在香港我找不到好的材料 了。那日本怎樣買就便宜很多的，普遍 不是日本買的，上淘寶買的。 即是你在日本的時候在淘寶訂過去的， 我本都買的，我在香港摘的東西。 哦，不是日本來 的，那間屋是我香港的屋來的，因為你看到很大的。 我以為你在日本， 我香港的。 哦 OK， 是啊，香港的，我都想在日本那邊摘的。 哦 OK， 明白。喂，那怎樣啊，現在跟著即完成了，我看到未上油，不過 未上油，原本其實過兩天要出街，但是呢未 上，那你還答應過來的？ 未，就是因為呢我今天跟人說喂做不成啊，即係咁，我又遲咗翻嚟啦，因為打風各樣嘢咁，然後最跟住我計，我係嗰種我唔想 草草交貨啊嘛， 草草交貨，因為原本嗰個草圖係好靚嗰樣嘢，咁喂大佬求其咁俾人於心何忍啦，咁當然嗰件事係我哋可以傾到數噶啦，大家 機會嚟噶嘛，即係有機會整一件嘢出嚟喎，大佬， 我幾好扎扎只咁嘅嘢出嚟，大佬你估好簡單咩？咁啊，咁跟住就我話喂，不如做好啲啦。咁 OK 嘅個朋友可以，因為其實本身都係朋友嚟咁啊。咁跟住佢就我突然間我哋就諗咗一條膠橋啦。一條咁就覺得咦唔係屎橋喎，係 work 到喎。咁所以我就照住呢個方向去，就用佢而家個形態，用咗另外一種方法去做。係跟住之前唔係吸索，係好簡單嘅事嚟嘅，其實。咁之後咧就會再繼續，再多啲時間咧就會將佢變翻我原本構思想做嘅嗰樣嘢。 咁但係如果我呢度啲朋友想睇下你嘅作品咧，遲下。 係。 咁點樣揾你咧？ 你揾Gino Necco。 係，即係我page 嗰度 post 咗佢嗰個。post 嗰條 link 嗰個。 嗰條 link 嗰個你又揾到。 嗰個係 page 嚟㗎，唔好去我私人 account， 因為其實有網友會 at 我嘅。咁因為我冇見過嘅人，我就唔 at 嘅。 其實我都係嘅，咁有啲人覺得係大支嘢啦，但係冇辦法啦。因為真係唔知嗰啲咩人。 因為我即係試過好多次咧，即係由我開始會做即係你會公開做一啲嘢俾人認識你嘅時候，你真係試過好多次，有啲人會揾你傾嘅 out 水出，因為本身我唔係好中意 同 陌生人傾偈嗰啲人，即係我會做節目不停講嘢，但係唔代表我由朝到黑都不停嘅，即係其實我平時嘅人係唔講嘢，基本上唔係我真係唔中意講嘢。留翻啲 quota 俾探長啦，即係難得講嘢，梗係講啲有養分嘅嘢，多啲人分享噶嘛，即係。咁係啦，咁就變咗，同埋有好多變態佬啊！ 係嘛？咁可能我男人就唔怕變態佬嘛，就係嘅。 咁你都煩㗎，大佬。 其實我中意同啲陌生人吹水嘅，但係咧，我有幾次經驗咧，都令到我要真係考慮啦。咁 咁樣咯。咁有啲人就話有聽眾啦，咁點會拋咗幾拋咧？咬咗唔知我喺嗰度做過咁嗰啲。咁跟住咧，仲係嚟統戰嘅咁樣咧，即係同我講哇，中國幾好啊！真係你唔識嘢啊咁嗰啲咧。 你咪啲人落喺度講幾好啊，或者我唔應佢咯。 我就會同佢講，我講啲理由俾佢聽啦，解釋俾佢聽。唔係解釋啊，係問翻佢轉頭啊，咁樣叫好啊？你知劉曉波講過咩俾人拉啊？佢講嗰啲嘢都俾人拉，咩理由啊？講唔出，收皮啦咁啊嗰啲咧。 有唔係就係因為呢啲嘢，你係。不想跟他拗，同埋有時有啲即係會問一些很無聊的問題，因為始終是拗水吹的啫。 例如咧，我又見到咧，就嗱唔係得罪啊，即係要讀一讀留言先。我見到有個咧，都係你頭先講個類別。 金輝今晚有冇咩主題？ 嗱，即係咁樣咯。 Alice 唱茶，紅紅頭先升唔到 Siri，Terry 獲香港花月夜獎勵評率。好懷舊 ，Ultraman 跟住獎勵咩？獎勵揾我知啊！ 咗立體聲感覺，大細聲。Clock Chan 晚安探長。 Hello。 大力水手789嘉賓偏細聲。August Looker 64，大家好。August Looker 64 ，message retracted。大力水手789嘉賓今晚好醒神。大力水手789嘉賓救星了。Alice 長太陽之下，想起二十世紀少年。 Chuck 及 Nucky Brown 大家好。Kenneth 如企喺嚟江本太郎啲作品，有好多 New Age 嘅 Hidden Message。太陽之塔、生命樹都是其中作品。Jack Music MB 鄧模式太陽之塔。想起咕噜咕噜魔法阵其中一个角色，风之精灵宝莲， 完全唔识啊！呢啲 唔系嘅，因为我真系答唔到你头先问啦。我喺背后太系就系佢讲嘅太多嘢喺入边，因为主要佢系其实江本太郎嘅作品咧，佢背后系好多唔同嘅 message， 几有趣啊！下次你有想知，我攞嗰本书过嚟俾你睇，我自己都想，我想睇晒先 up。但系呢个作品主要就系佢系。播佢去漫博嗰邊去用嘅，好多好多嘢喺入邊嘅。 OK， 係啦。 Life General 太陽之塔近幾年開放迷裡面幾多嘢睇。 Okay。 我懷仲香港人去旅行啲壞習慣，其實都唔係好得好多。Black 陳依家好多去購物嘅一家大細香港人都會去萬博公園，因為旁邊多咗個 Expo City 嘅 shopping mall。 大力水手789斷了。 Shawn Tian， 聽咁耐第二次聽 live。Air Force One 鞋哥通勝都係 GG Kyanhi。GG Kyan 探長嘉賓 Max 兩港幣100元， 喂 ，thank you 啊 Max 咯， 神野貓好 ，Hello，Terry 國90年代，反而好多教會來香港揾操縱黑人 escort， 哦係嘅咩 ？MFK Hello， 我男朋友 啊，邊個呢個 ？MFK 啊，喂 ，Hello， 睇下呢兩個先，呢兩嗱好得意啊，唔同嘉賓咧有多三面口人， 係 平時唔會留言。 Ring him off， 哈哈！今晚有嘉宾， 哈哈！ 唔扭探长，可唔可以讲下 Jimmy 同 Cam 嘅型号 ？Jimmy 嘅咧就系呢支系Behringer 嘅 B 1嚟嘅，咁呢支咧就系大陆生产嗰啲clone mic 嚟嘅，即系个发音读唔到，发冇得发音嘅牌子嚟嘅。咁都係賣600多元港紙，咁嗰支賣1000多元。咁 Cam 呢就係、是、一個 Logitech 嘅C 唔知950咁樣囉，即係都係 cheap 嘢嚟嘅啫。咁就搭晒你啦。咁上面呢就阿溫蟹哥呢，佢話通勝都係咁樣，通勝都係咩呢，即係都係鞋音嘛，係咪咁意思呀？咁大力水手呢話斷咗，咁應該好多人都冇斷，應該係得你斷嘅啫。咁呢仲有系咯，香港人去旅行啲壞習慣，咪即係同大陸人差唔多嘅啫。但我琴日咧就有個 job 咧，就同一啲喺機場裏面做CS 嘅朋友啦。咁咧，我真係好冒昧咁問佢咧，我話其實你覺得全世界咧，因為全世界嚟香港嘅人佢都招呼過嘅。係。咁啊，最難搞、最麻煩嘅係咩人咧？ 香港人。 喜出望外，即係個答案，佢哋就唔係香港人，香港人只不過係佔第三位啫。咁咧，佢話原來咧就最麻煩咧就是印度人， 哦，都係 成日拗著數， 係啊， 問你有咩免費， 係啊， 問你攞嘢咧，總之 係啊係，佢都係咁嘅印度人。 第二就新加坡， 係啊， 新加坡咧高高在上， 係啊， 成日好多 technical terms 不停咁樣咧話即係可能上網睇字快啲啦，俾我哋 咁咧就睇咗好多資料咧，又唔知即系啱嗱，你啱唔到我咁樣，可能嗰邊有藝人之中個個都係劉德華同埋鄭裕玲咁樣，即係啲宣傳，因為新加坡都多 propaganda 嘅，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即係出去消費啊，甚至乎即係好講權，因為佢哋 rule by law 咁，佢哋話自己，咁所以咧佢哋又好麻煩嘅。第三係香港人。香港人咧就系咩都要又攞着数多嘅，中意。 其实系前者两样加埋喎，香港人嗰个麻烦嘢，再加埋大陆人嘅喎。 大陆人第四啫。 系啊，大陆人其实系第四嘅咋，真系唔系咁讨厌嘅咋。 佢就唔虽然好臭脾气喺你面前，即系发完脾气，佢又唔会投诉你嘅，可能唔识。咁但系前三者咧就投诉你爆嘅，香港人只不过系第三。 我就觉得都已经好麻烦啦，香港人。 调翻转嚟讲，可能英语。做 official language 的地方那些人呢是喜歡投訴多一點， 香港不是啦，現在香港人那些英文就跌 出第三咯， 那些英文啊真是嚇死你， 是就是這樣， 真是完全嚇死你。 喂阿塔，你什麼竟然向上浮，是什麼意思啊？我真的不明白你意思。 Clark Chan Rita 竟然上浮。 Danny 探長你好，今天有大美人做嘉賓。 Hello Danny。 當然啦，喂 有人點點嘉賓嘅，知唔知啊？ 咩叫？ 因為我上次話咧，因為我上次見到個情況咧，令到你有少少崩潰嘅。因為揾嘉賓同埋我自己單吹咧，嗰條數咧係好令人吃驚嘅。咁於是乎咧，我諗下究竟係咪有嘉賓啲人就唔聽咧，寧願聽我對耳鵝咧，即係好瞓啲啊嘛。咁咧，因為上次嘉賓嚟到咧，一百人都唔夠。最高八十一隻頂峰，但我喺度亂吹冇話題都有百幾人，即係唔知點解，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分析得好啱嘅，因為嘉賓咧我就相對係有話題嘅，一有話題嘅話咧就一唔啱聽嗰啲就即刻走。譬如嗰個嘉賓講音樂嘅，咁可能得兩成人就中意聽嘅音樂，咁八成人走咗咯。咁嗰一 part 個嘉賓係講影相嘅，咁可能得四成人中意影相，六成人即走咯。咁反而咧我咩都題材都冇咧，咁吊吊下印，佢等自己想聽嘅嘢，等唔到就瞓覺咁樣啦，就反而多啲人嘅，即係我就會咁樣分析。 我冇開住咯，我一路開住， 所以你今日就多咯。 而 家越嚟越 多人啦，啊101。 所以我哋咪唔講主題咯。所以頭先有個人咧，我都係 唔係寫咗咯，講日本， 我都 係 列佢，我都係列佢入為拗水吹嘅啫。寫到明你都仲問嘅，都唔明點解？ 係咁㗎，係啊， 即係等於。以前啲香港八三嗰啲劇咧，咁啊鳩拍噶嘛，真係，即明明成台餸咧，阿陳積話：哇，今日食咩先咁樣？屌牛排骨成嚿拍喺度，你又睇唔到， 做 unlet event 係咯，屌，即係不過佢哋都難免係嗰一代嘅人嚟嘅，我哋啲網友，咁我哋嗰代網友如果識得聽九七廿四咧，佢都唔係普通嘅廢佬嚟噶，因為普通廢佬落咗西洋菜街或者巴斯蒂聽過應該。 巴斯提仲有噶？ 有嘅喎、 哦。系咩？ 系啊。 咁恐怖。 系啊，巴斯提恐怖噶，好猛鬼嘅，知唔知？ 我知道啊，呢个我就知道啊。 点会知咧？ 我唔知听边个讲过，可能妖系你，佢系。 喂，系嗱、啊我系游走嘅话题咧，不如讲下七月十四鬼阴眼嘅鬼故啊。 七月十四嗰日嘅鬼故。 喺香港定喺日本啊？ 喺香港。其实我先斟啲水。 系、哎，监制唔该。 监制唔该，我想要水。 系点咧？ 嗰日咧就系撞鬼咧。 咪先， 伟杰，可以不如讲翻补充埋少少太阳之塔先。 好， 好快。咁就系完咗太阳之塔。 咸蛋超人七号咯，我觉得。 嗱，其实咧讲翻点解咁多 New Age 人咧，即系如果大家去翻去官方嗰个网页嗰度睇啦，就系万博公园嗰个网页啦。咁系我睇下见唔见到先。大家尝试揾下。大阪萬博紀念公園嗰度啦，咁你就揾到官方網頁。我唔知佢佢有冇啊，有 foreign language， 咁我就睇日文嗰個網嘅。咁我頭先講佢有三個樣啦，咁最頂嗰個好似雀仔嗰樣就係黃金面嘅太陽啦。咁咧中間下邊正面嗰個新個肚，我叫肚嗰個位啦，嗰、那個咧就係咧。叫做太陽的面啦，咁跟住後面嗰個咧就係、是、叫做黑太陽，咁咧就代表咗呢個世界現在、過去、現在同未來嘅三種唔同 energy， 真係 dark 嗰個係 嗰、那個係過去。 哦，嗰、那個係過去。 係啊，喺背後嘅。 未來都唔方光明，都去邊嘅？其實我覺得。 唉。 係咪好灰啊？ 都未必有眼睇嘅。 冇眼睇就係福氣嚟嘅，真係。所以仲生仔咩？真係。 咁啦，咁就係啦，咁主要就係咁樣。咁當然佢有一啲書係全部解釋每一部分，因為除咗喺個萬博紀念，即係唔係萬博，喺個萬博。博览入边咧，佢系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有好多佢嘅 artwork 咧，佢哋都会有啲解释喺度嘅。咁、即系除咗个公园之外，因为系佢系对面会有一个一阿 Ian 可以 up 埋嗰个啦。咁佢除咗呢个太阳之塔之外咧，其实你再行入啲咧，系一个好大嘅平原，好多公园。咁我就可能比较好彩，系好少真系冇乜人嗰日，好多都。大部分見到都日本人在打下掉下 baseball 啊，或者戲下咁樣，咁佢就有翻一啲舊嘅當時一啲嘅遊樂設施喺度嘅，咁嗰個樣好鬼未來嘅，咁我都玩咗一陣，個上滑梯好高嘅，但係幾好玩嘅咁樣，咁玩一陣，咁除咗呢個咧，另外一個我覺得即係好多人個重點都擺咗喺太陽之塔你。近年去即其實都係三月開始先至係有公開內部嗰、那個生命樹再重新俾人去睇之外咧，佢其實有一個咧係另一個原本嘅生命樹，就係、是、當年喺個會場嘅時候咧有燈光去表演嗰個生命樹，佢又擺翻喺另一個館，嗰、那個館咧就係、是、當年真係萬博紀念。嘅時候，萬博嘅場館嚟嘅，其中一個場館嚟嘅，咁就嗰陣嘢仲喺度啦，好即係真係好七十年代四四方方一座嘢喺度嘅，入邊啲結構都差唔多係咁嘅，而連賣嘢嗰個 corner 位咧，佢嗰啲玻璃櫃啊，同埋嗰啲員工，即係我哋都懷疑啊，係咪當年嘅員工去揾翻過嚟呢度做嘅咧？ 七幾年， 小姐嚟嘅。即係當年係小姐，而家係阿嬸咁樣喺度都喺度賣嘢。咁嗰個館其實好好睇，即係我同其他朋友有去過，朋友都研究過，好好睇。咁如果你係中意係啊，中意 art 啊，同埋中意 graphic design 嘅人，其實我諗好多都會去得嗰度，一定會睇嗰館。因為頭先我 show 嗰張 poster 咧，佢其實仲有原本有。一個 version 我哋覺得非常之靚，咁有分三個色啦。 送俾人啊你？ 冇，唔好送俾人啦。啱啱頭先嗰張，我就係去，因為就係得呢一張賣，咁、我就買咗呢一張翻嚟。咁佢將當年所有嘅印刷品啊，佢會場點樣教人哋 set up 啲嘢，嗰啲指示嗰啲 guide book 係你嗰啲。背後做嘢嘅人喎，係啊 ，show 翻曬出嚟，同埋佢印翻曬佢成大沓，因為咁大一本啊，因為你每一樣嘢嗰個結構點樣做啊，嗰啲指南你要好仔細㗎， 我好中意睇呢啲嘅， 好正嘅，佢有曬喺度嘅，咁未 show 曬咁全面，但係佢有一本啦，即係好多仔細嘢喺度咯，咁就另外咧就係、是、有翻去當年啲飛啦，咁有翻每一個唔同世界嗰啲，譬如澳洲啊、比利時啊、日本啊，邊度各個地方唔同嘅展館去 highlight 咗啲相，去印翻一沓沓出嚟俾你攣嚟睇啦。會有一譬如另外有一半場就影翻將一啲佢當時參加過嘅人，佢覺得好得意嘅，咁啊放大翻真人俾你擺翻喺度咁啦，又有當時一啲場館入邊嗰啲服務嘅人，佢哋嘅衣著打扮會係點啊？全部都有呢啲咁嘅記錄喺度，係非常之好睇嘅。 即 係 好似 Tomorrowland 咁樣咯。 係啊，佢係好好睇咯，即係帶翻你佢翻嗰陣時睇翻七十年代嗰個萬博到底係點樣。 七十年代日本都非常摩登嘅， 好摩登， 即係就拍住歐西美咁樣。 冇錯啊！喂，你諗嗰個年代 係咯，係 啊係啊，佢好 Space Age。Space Age 嘅嗰個年代嘅嘢，好好靚嘅，咁所有都係即係佢真係好值得睇咯，同埋嗰年代嘅 graphics 係非常之靚。 聽你講，我真 係 想去。 呢、這個就係好值得去睇嘅，即係遠又唔係真係好遠，因為其實嗰個路去翻，即係你可以沿途經過去京都，不過就即係會好 sad 就係大家唔知道嚟緊幾時仲可以去到，因為關西機場而家搞到咁。 通咗，聽日就國內開翻。 國內開翻啦，原本國內浸咗多啲先嗰陣時，咁就誒呢、這個我哋 我諗起碼一個禮拜都唔得， 誒一個月啊， 一個月。 其實真正佢哋聽日開翻，好似一個，因為你冇車係出到翻市區。其實而家都未知，我知道嘅就係話誒要一個月，要關閉一個月。咁樣咁國內線開翻個情況就未知道係點咩，今日又有北海道地震啦。咁就但係。點解會係今晚上嚟會講下我去大阪有啲乜嘢睇到呢？因為我希望呢個城市有一日去恢復過嚟嘅時候，大家可以再去睇下一啲我哋以前冇關心到嘅嘢。咁唔係淨係即係我其實都幾覺得好多時啲人去旅行就係話 食食食咯， 我要喪食喪買。但係其實唔係咁，如果你喪買香港好多嘢都有得買，你去任何國家好多嘢都有得買，你上淘寶都有得買，係咪先？你使乜山長水遠去一啲即係香港都有嘅鋪頭，你要去買一啲嘢？我覺得呢個係好無謂嘅，同埋你喪食其實即又唔係食得好。 其實有原因嘅，老實講嗱，你頂講一樣咧，因為去到唔使撞到咁多自己人啊嘛。 係，但係去到係全部都自己人咯。 唔同嘅，因為大陸人多過啦。 好多香港人啊！ 好多香港人啊！ 好多香港人、 啊。二來咧，喪食就係咧，寧願食輻射死咧，就好過食黑色食品死啊嘛！ 即 係咁呢個大家有條數計。 食嘢， 食輻射死死得快啲啊！哦、即係而家我哋朝秦冇坐噶。 但係好多劣食㗎，佢哋係食。 日本都係，日本好多澱粉質嗰啲劣食都，同埋糖啊。 麵粉料理好興㗎嘛！係 啊，我真係頂唔順啊！我真係一啲都唔中意。 因為其實日本都係好極端嘅，好多嘢都。 甜嘢先流，日本啲甜品我真係好流。 我食過嗰個最多人。人中意食嗰个好发到咁高嗰个班戟咧，我终于食到一次咁住，我觉得唔好食。 嗰啲和果子， 我唔会再食。 打冷震啊，大佬！ 和果子都叫有啲文化，即系有啲艺术喺度啊。 睇咪得咯，你趴落口度真系唔好搞啊，大佬！ 有啲更甜嘅都有啊，你谂都谂唔到啊，直情系甜，即系有一啲佢哋系将茄子咧。爱嚟咧，攞好多糖，嗡嗡。 哦，即系好似拔丝咁甜。 唔系啊，甜过拔丝，佢等于佢 嗡完，索 晒嗡完出嚟，你认唔到啲茄子？你话羊羹嚟噶？ 哦，哇，好核突噶呢啲！我曾经去个美家咧，食咗搵啲 coffee 包有苹果嗰啲咧，我见到个样好靓，嚟朱古力咧，哇，揸住细软细咗成皱啊！我又唔捨得抌喎，又貴喎，又好重喎，仲係。然後裏面有個蘋果，揾啲拖位包到一嚿硬保齡球咁樣。 蘋果入面仲有條蘋果蟲 嘅。哇！自己真係難頂到爆喎，真係好搞喎。 係啊，咁即係都想今晚即係趁有機會係話翻俾大家聽啊，你嘅有啲乜嘢嘢可以睇到咧？喺日本呢個地方入邊，即係你又唔會話太過偏。但是你平時其實又覺得，咦，我不如不要去啦，呢些地方都冇咩。但係唔係咁啦，即係有呢些嘢睇，同埋希望佢哋恢復之後，大家再去嘅時候可以再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咯。 同埋咧，我覺得香港人就係唔曉得珍惜咯。譬如去到度度都整歪曬嘅， 係啊，我真係好勞氣啊，我覺得係。 即係香港已經頂唔順噶啦。你諗下，如果你嘥錢去旅行，仲係咁樣嘅時候，真係唔知點算好。即係難怪有啲人好躁嘅，即係好偏激咁樣咧。講嗰啲大陸人又點樣嗰樣，但又唔似話鏡自己香港人去到遊。 其實我蘇花咁耐咧，我就算喺東京住民宿咧，最嘈嘅香港人。 係。 大陸人係會特登大聲嗌嗰啲，但香港人係就算佢哋平時講嘢把聲都係大嘅。 我亦都留意過咧，香港人喺旅行嘅時候咧，佢哋嘅 conversation 咧不停咁講，但係講埋啲嘢廢到咧。 係啊，廢到癲嘅直情係。 為咗發聲嘅啫喎，真係。 废话啦，有个 哇！你见到嗰个嘢几靓，咁人哋唔识睇好靓嘅咩？咁人哋又唔答你嘅，你又真系揸自己讲讲，哇！呢、這个几好食，哇！嗰、那个几靓，哇！好抵啊，哇！不停咁讲埋啲废话。 自己做紧旅游节目 咯。系啊，佢哋系咁样嘅，好戇鳩嘅。咁跟住有一个咧，我就买一样好毒嘅嘢啦。因为头先有网友讲，佢就系话万博公园对面其实有一个 shopping mall 嘅，嗰、那个outlet 喺度，咁我哋都见到，咁即系想 draw 翻多啲人流嘅，你一定要系咁，因为你咁大嘅地方，你唔好讲，即系香港先唔需要嘅啫嘛，你讲翻你喺日本又好，或者美国呢啲地方都好， 你都是会靠这些這樣的 outlet 去等一些人去一些你想他们去偏远一些的地方去刺激消费。 反正个游客那些水平你就改变不了的。 改变不了一定是丧买丧食的了。 你就要找一些 outlet 出来吸那些人去那里顺便看看这些有文化的 东西。咁、那個 outlet 有咩？我哋首先落咗車都去個 outlet 嗰度食嘢嘅，有去到食嘢。咁我哋去又主要唔係喪買喪食，咁都買咗少少。我哋主要去睇根藤嘅。咁、咧，因為嗰度咧就有一個都幾高大嘅，未係一比一嘅，即係舞台場嗰咁大，有一根藤同埋一個揸鼓喺度對決嘅。 香港嗰係咪仲細啲啊？ 香港 呢個 Times Square 我好耐冇去同我 啱啱而家擺緊啦，啱啱擺完。 好似系 三四楼咁高 好似我嗰、那个冇三四楼啦、我哋嗰个冇，香港好似嗰个高啲，系一比一噶嘛，系咪？ 香港唔系一比一，争好远，都系三楼到嘅。 我冇去过嗰、那个，我听我男朋友有讲过，咁就总之即系你系富士山嗰度好大嘅，咁富士山台场嗰个我都去过啦。咁就跟住就係啦，我見到有跟藤同埋揸鼓對決，咁但係個揸鼓咧好怪啊，嗰、那個要即係佢因為為咗大家可以影到相嗰個 pose 咧，唔知只腳係咁樣壓開咗 咁樣， 係佢係咧咁樣嘅、那個揸鼓個髀係咁樣畫到大咁樣， 佢真係有呢招啊！ 系啊，但系好好笑噶，佢哋啲跟藤 fans 一睇咗就话又觉得古怪，咁啦， 多咗话题啊嘛已经。 咁啦，咁就讲啦。咁我就即系去到，即系带我男朋友去，我话去到去见到你，我话买啦，我带你嚟，你唔系买啊，即系通常啲女系扫走啲男仔跟藤，我知道佢中意咁啊，特登去，即系其实我都毒嘅心底内咁啊，咁咧，咁佢开心嘅，咁然后咧我就。買了一樣很毒的東西，這個真的不買不得的，就是一個九谷燒的 Gundam 的碟仔，其實它出了一set特別版，日本才有的陶瓷的瓷器，我看到是哇你不是不買大佬，你真的很串的嘛這件事， 見識一下， 哎呀一攣了個盒，現在 哇好抵死的 是啊， 哇！俾大家睇下先，好笑。嗱，我惊手碎打烂咗，食下光先，就系、是、咁样啦，有立体感，好笑。 我觉得依好笑啊！ 哇！如果真系日本，其实咧，佢净系玩呢饭咧，又玩埋星战啊嗰啲，攞晒拉神都好正。 呢、這個就是這個、但根藤是他哋自己的嘛，因為其實武明都有出的、但係 根藤有冇時光機啊？古仔裡面 根藤個古仔裡面有冇時光機？真係好似冇乜歌，我就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型號咯。我就唔係好熟的根藤，但我即係譬如我屋企擺個根藤，我覺得 OK 的呢樣嘢係。咁就其實呢個九谷燒咧，佢都有一 set 係武明的，我哋見到。咁但係武明啊，好靚，但係。你即係嗰個反差係你將跟藤佢係一個武士咁樣等翻落去佢嗰裏邊個畫面嗰度，你就覺得成件事係好襯嘅啦。係 咪有呢、這個時光機咯？係、因為曾經我睇過一集咧，黃澤畫嗰啲老夫子咧， 我有時光機。 唔係佢睇水墨畫咧，發現咗飛碟同外星人嗰啲山。 我好似係呢個碟。 所以我細個覺得啊， 但你有冇睇跟藤㗎？ 我冇嘅， 你冇睇嘅。 有冇童年嘅？童年嘅時候都係睇成人嘢，因為。Chaco 做咩啊？嚟俾人遊輪啊！預備 嗱，跟住另外睇呢個啦。咁有啲人中，有啲朋友咧就唔中意跟藤，但系就中意揸鼓嘅。咁、 okay、 另外呢、這個，咁我就好難取捨啦。我見得兩 個 都買啦。 呢個顏色好啲。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難取捨。佢另外咧有馬莎，馬莎嗰一早賣曬啦。 focus 咗啦，幾靚！我呢個靚啲喎，因為呢個成個比例同埋個構圖咧好過嗰個咯。 係啊， 嗰個你望好耐先知道係做乜嘅。 哦 ，OK， 我望落去就知道做乜啦。佢係有趣嘅，佢。咁大家可以試下 search 下揾打英文會揾到、日文我唔識教你點樣打喺度，打英文你試下揾跟藤嘅 porcelain， 咁你可能就會揾到嘅、或者你試下上日本 Yahoo 打機動戰士，或者跟藤九谷燒九係數目字嗰九啦，七八九嗰個九啦， 九吹 谷咧就係啦，九吹嗰九啦， 中文我唔係佢嗰個狗喎，唔係阿拉伯谷咧，就係谷氣個谷啦。 哦，其實山 燒就係 谷氣嗰種山谷個谷先。 咦，唔同噶？ 谷氣好似可能一樣。 即係山谷個谷咧咁樣，咁燒嘢燒嘢食緊狗谷燒，跟啖狗谷燒咁就試下可以就去睇曬佢全部。係因為有茶壺啊，各樣咁嘅嘢喺度啊。好靚噶，即係你唔咩，真係唔買都睇下，大佬咁啦。 係咯。 咁就有呢啲咯，我哋就主要係去睇根就唔同埋呢個太陽之，即係山長水遠。 我突然間嗱，即係唔怪之咧，我啲聽眾咧，即係無所適從啊，冇啲咩旅遊節目喎。 唔係啊，今日係講日本啊嘛，講明 係啦，係個話題講明日本都未沉沒，所以大家唔使。係 啊，咁所以希望大家係可以去即係之後有機會去睇下啦。 好， 咁而家我哋講翻去七月十四啦。 好咪先，咁啊想讀埋呢度先，因為頭先我點都有少 response 嘅。 係。 咁啊，鋪鋪清咗先啊嘛，費事之後就翻唔知講乜。 又李大陸人抵死，不是第四。Tennis New K Hera 上次嗰陣我有點神野貓做客 人，佢有點啊？ 我轉向羅波，小此有日上咗兩杯嘢，二十分鐘都是頂唔順閃人。 我哋 有靚女講鬼故，一定超正。 哦，未必㗎，可能 靚女講甜股又啫。 係啊。好頭呀 ，Jenny message retracted。Clark Chan at Black Tuxedo June 22 World New Outlet 重點是評價價錢可以值得去 World June New Gun 到12米高還是都有食了好 似夢 的高 Jamie 好像是油碟多一點 World June 因為第一代高達頭設定跟回古代日本武士的 哦明白 是啊 哦所以講得埋單的 是啦、啊、所以那個就是你覺得那件事是連結那個是就算扣圖或者你覺得沒有那麼漂亮我都覺得那個是一定我是第一隻買的那個 是symbolic的 symbolic 即是你好你會 get 到的你看看嗯是就是要這個味道那樣的渣股那個就真的很難搞即是不是算了兩個都是1200日圓一隻 哦好便宜 是即是你說12000日圓一隻我就不敢拼死 那些是什麼的了12000日圓那些是古董來的可能是、摩羅街那種呢喂，咁係時候 講下七月十四發生嘅事。 我講下 Candice 先，佢話點嘉賓咧，即係我有一日咧聽講到一半，就係話咧，因為我唔知道其實大家中唔中意嘉賓噶嘛，因為個 figure 咧就唔識講大話嘅，即係冇人聽，咁我就費事強人於難啊咁樣，所以我自己想揾嘉賓嘅，因為我想，因為我唔無端端唔會揾你上嚟傾偈噶嘛，已經唔做節目。我不會約你出來的嘛可能你誤會了無端端不知道跟你 flirt 的嘛於是乎呢於是乎呢就借個節目呢就真的當傾偈認識多些東西這樣那呢、Kenneth 有份點那也有很多不同的 Gary Grant 都有人點的 Ruby 沒有人點不過Ruby 有沒有喂 Ruby 有沒有人點啊好像沒有真的 我四知好像是我想他不會聽我們做節目的 他應該不會的 我這些人類不會合作眼睛即是我們看到呢 為什麼要遮住呢 我們 你怕人看到表情 知道那呢不是我有爛爛我有一次聽、YouTube 他有一些舊的節目呢每一集都被啲聽眾喪掉咯 是 說他是最不受歡迎的網台主持 不是很科學喎，佢感覺上是啫，可能有人喜意聽咧。 有人覺得冇乜嘢，我覺得應該即係百貨做百客嘅，應該由我幾欣賞佢嘅其實。 因為我都好鼓勵佢自己開麥嘅，我仲 佢有啊，不滿。 係啊，咪就唔知佢放棄喎，講咗幾次，我幫佢做過一次嘉賓啦。 係，咦有咩？ 有佢開台大典，我幫佢做嘉賓嘅。 嚇，有件咁嘅事，幾時？ 專登過西環添啊！幾耐？佢啱開 YouTube channel， 唔係 Facebook channel 嗰陣咯。 係咪咩路比頻道啊？ 係啊， 我以為佢開嚟玩下嘅啫。 唔係，個強烈鼓勵佢啊嘛。 係， 即係人人都應該有自己頻道噶嘛。即係因為嗱，有啲人好多見解嗰啲咧，係咁就頻道同人分享一下，即係大家傾下偈都幾好啊。我覺得 OK 噶。我譬如做 artwork 嗰排咧。因為我很少會做咁大件事，咁一定要拍 making of。咁每人都拍咧，不如開都係開住機，咁 不停講嘢咯。 冇錯啊。 係啊，喂，咁啊，咁好啊。 七月十四。 七月十四嚟啊，交貨啊。 交貨。 我扮潘聰嗰啲做主持人。 交貨。 乜撚都話恐怖嘅。 咁啊，跟住是不是現在說你又播這些 New Age 音樂 New Age 啦 咁咧就講翻七月十四嗰日，日光日白啦。 係。 咁我就喺我屋企附近，就準備過一條馬路仔。咁個馬路仔係好窄嘅，我可以講埋個location 俾大家。而家喺 Google Map 嗰度其實可以揾到。咁我嗰、那個我喺錦田夢養小學。嗰度咁你揾嗰個位置就見到佢有一條 夢養小學， 蒙古個夢，養育個養，小學啊小學啦嚇。咁就嗰、那個路好窄嘅啫，啱啱夠兩架車咁樣過，單線行車嘛，嗰啲叫做 單線雙程定？ 單線雙程係行車， 即係讓嘅。 唔係單線。 如果兩個咁樣行就雙程， 雙程雙線叫做咁啦。咁樣唔識揸車嘅人嚟嘅，雙程雙線咁樣去行嘅啲車。但係咧，我嗰日係望到咧，係因為我向住一個方向，我要去對面巴士站啦。然之後，另外在去之前嗰個巴士站咧，我其實一條大直路係望得見嘅。即其实我是望到那条直路是个几巴士站的距离的，即整条直路没有车的那天下午，那就再去前一点就有一个弯位，有一架车转，就会有车转出来的， 是即是另一条村口的村口， 是啦，就会就是那个路大概的位置就是这样的，就不会再有其他车，基本你望到没有就没 有了。那旁边有些草建筑物有没有 block 了你的视线？ 没有，完全没有的、okay. 是那然后我就那天过马路啦，咁我见到有架巴士啱啱喺呢边，我呢边佢系咁样过，跟住下一条线先系咁样嘅啫。 系。 咁好啦，咁样过嘅时候，我见到巴士过咗，哦 ，OK 过咗，望下我就过前面啦。但我过前面好近啫嘛，大佬你过嗰个位个距离，喺两条线嘅中间，我突然间个人系唔知点解好似醒一醒咁样嘅。咁我就已经系前面咧，我人咁样醒一醒，跟住已经系有个车咁样喺我前面好慢咁样行紧，连续两架， 系 好慢好慢嘅。 睇唔到佢嚟紧嘅。 我嗰下醒一醒先至见到佢就已经喺我前面啦。咁跟住 个，我咪你其实断咗片啦。 司机真系唔知， 系 真系解释唔到。司机喺度当然少啦，同埋咁慢都有原因，佢上面有两个小朋友喺度。 系咪面目呆滞嘅小朋友？ 唔系人嚟嘅，妖！即系嗰啲系人嚟嘅。咁跟住咧，我就觉得点解即系嗰下嘢，我系谂咗两日，我第二日再重新过多一次电话路，我都系解释唔到。 咁佢有冇响安或者拨你，或者有冇其他人见到你嘅？ 有冇师傅可以解释？ 唔系，我尽量 嘅。你扮下配合，因为咁我就系谂。会不会是真的车转出来太快，我看不到，但你 但转出来会要快，会有声的嘛，快 你会想到它快，没理由去到这个位置突然间变得那么慢，它一定会有声的，你完全是总之是你是没有声没有视觉的，就是站在中间突然间一个人这样架车就在这里经过了，即其实那个速度呢，我走出一点点它都是嗨到我是撞不即基本上你好難撞得傷，但係你係好奇怪咯嗰件事。 即突然間，即嗱， 兩個喺前面， 我再重組翻咧，即話見到條路，幾百碼都冇人冇車，但係當你突然間醒一醒，架車就喺你前面啦。 其實就係咁樣， 即好似剪片咁樣 jump shot 咁樣。係 啦係啦，就喺前面出現咗兩架車。 幾恐怖喎、 啊！好恐怖喎、啊！你 咁後來冇事啊嘛，所以定驚。 即其實下一下嘅，其實都係。同埋覺得成個人好似有一陣霧咧罩住咗，即係覺得係唔知道點解好似有陣嘢罩住。 有冇色？有冇味嘅？ 咩有味啊？ 即嗰層霧咯。 妖，有煙嘛？冇路嘅味。有陣霧。 好認真點啊！ 即係嗰啲大陸人。 你係咪驚到有少少笑？ 我諗起嗰啲大陸人食煙咧，係總係有陣霧喺度噶嘛，罩住咗喺度。 就 咁啦，總之我就解釋唔到啦。咁、我就簡單嚟講，點鬼暗眼咧？即係日光日白都有。 咁我交翻少貨先。 有冇交翻少貨？ 即係交貨，即係回應翻。咁啊 ，feedback 嘅喂，我唔係啲聲嚟。咁咧，即係曾經有一次咧，又係關於時間嘅。 跟住喺度作故仔。 唔係鬼故嚟啊嘛，呢個經驗嚟嘅。咁咧，我話説我以前咧，影緊劇照嘅時候咧，咁成日日以繼夜咧，因為嗰陣時雖然。我好年輕嘅嗰陣時，但系咧就竟然係寫孭咗三組戲。係咁咧，點解孭三組戲呢？原因就係嗰陣時一組戲唔似得而家咧廿組就完噶啦嘛。以前一組係成六十組、八十組啊嘛。 即拍你成大半年噶嘛， 一套戏 系啦，即系一组嘅意思咧，就即系话食个 contract， 即系佢拍到完为止，佢、一签签到六啊组嘅，即系惊你走啊。咁、但系咧，有时即系譬如因为天雨嘅关系、或者演员嘅期咧，突然间放咗假嘅， 系 咁于是乎咧，呢情况咧，如果第二组戏咧又要开拍，但系又唔够人咧，咁、个制片咧就会炸大去探班。就會識下那些工作人員，去等洗那些工作人員， 是 就真的游說你，就說喂，那有組的法庭片好二百的，有冷氣的廠這樣喂過來做啊，我說不行啊，這裡 我簽六十組、我跟你製片很熟的，到時有什麼人去拆掉它啦，那就真的相信了它呢，但是就仆街真的做到，那這邊突然間有其實撞到噗噗聲幾天做到病的，做到病了之後呢、咁咧，因為我嗰陣時屋企同埋我女朋友屋企咧就遠嘅，咁、我就果斷咧就去，譬如嗰排喺安達臣道開工，我咪去嗰邊，即、就、係、是、女朋友屋企過夜咯，即係瞓幾個鐘又要去開工嗰度嗰種咯。咁而家嗰陣時攰到咧，即係瞓著覺，即係可能教兩個鐘頭鬧鐘又要醒翻，即係清醒同埋唔清醒咧，即係一線間啦。咁我突然間咧扎醒咗，我擘大眼咧，見所有嘢變曬粉紅色嘅，好似去咗雞竇咁。 咁 正，咁即系粉红色诶，肩甲咧，所有嘢系凝固咗，好慢好慢。即系譬如我哋而家 iPhone 咧，240格影嘢咁咧，啲人咪好呆滞，好慢咁样嘅。我就见到嗰个情况， 即系 slow motion。 系啦，咁咧你成日话，屌鬼，即系俾鬼砸啫呢啲，即系可能唔舒服，身体唔好。咁点知俾鬼砸还俾鬼砸，俾鬼砸见到啲嘢，你系可能系幻觉，可能唔系真实。但我最恐怖就 系 见到真实嘅嘢。我见到家屋有人行嘅，就喺、我女朋友旧女朋友家屋嗰度，佢行过都系好慢咁样。咁咧可能佢见到我唞气急促，定系唔知唞唔到气，咁走埋嚟慰问我，即系睇下我咩事。可能我眼坦坦咁擘大眼，咁埋到我睇到佢咁样望住镜头，即系我只眼喺呢度，佢系咁样，直头佢以为我死咗。咁咧就系跟住突然间咧，好似。你譬如用個iPhone 拍片咧，你拍完慢鏡之後咧，佢前同後面變翻 normal 速度， 係啊 係 啊， 直頭咁，直頭頂一醒翻咧，就清醒翻，啲速度全部正常翻，同埋唔變冇粉紅色咯。咁原來咧問翻佢，我頭先做咩啊？佢頭先好似死咗咁，擘大隻眼冇呼吸，冇呼吸。 即係你女朋友嚟嘅， 係啊， 即係以前女朋友。 係啊，佢走埋問我嘢咧。 哦，我以為你見到第二啲人啊。 唔係啊，咁先恐怖啊！即係你見到第二啲人，你當哦，就算係真嘅話咧，我都當係發夢啊！你再追究唔到，解釋唔到啊！咁你何苦又研究咧？即係研究唔到啊嘛！但問題見到現實，人嗰個時間嗰個 frame 咧，係會改變嘅。我嗰次先有咁嘅經驗咯。可能你咧。那個上次的經驗就是我就那個時間慢嘛，可能你就突然間壓縮了，即是將中間的時間呢、是壓縮了之後，你就好像 jump shot 那樣，即所以呢 我不排除呢，即人對時間的觀念呢會因著你的精神狀態、或者有物理的影響啦，會這樣接曲、或者放鬆，因為一定存在的，因為我的經驗全部都是第一身的嘛， 是都不奇怪的， 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试过这样写信上来，不是留个言啦，这样啦，那这个就是鬼一晚的故事，好， 即是我叫他鬼一晚啦， OK， 是的，即是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啦，那音乐再播呢、我们又不可以讲第二个话题啊OK， 那继续读留言咯， 我没有阴阳眼的， 哦，你冇嘅， 我冇，但我系闻到嘢嘅。 咁劲，想讲下。 Hello 探长 ，Hello 而家先嚟 Sharon。 Sharon 探长讲嘢做咩鬼声鬼气？ 冇啊。 哈 ，Nicola， 我哈哈哈哈哈哈 ，Nicola， 我探长你鬼声笑死我。Emily 突然间进入另一个空间，真的是不可思议。嘉宾可能有阴阳眼。 冇啊。 Nicola， 我好恐怖 ，Nana 经过。 Nana。 Nicola， 我粉红结界。Waters Zero 可能是不够瞓， 咁咪梗啦，唔够瞓就喂刘云生而家先到，喂咁你闻到嘢咧，系咪通常都话见到嗰个腐尸味或者见到神仙有香味咁嗰啲啊？ 垃圾味嘅通常见到，因为闻到就清，因为唔系即系有时有啲位你会系索到，突然间唔应该有垃圾味嘅地方索到一阵垃圾味嘅，即系会 系咪有个 ferret 咗啲嘢出嚟啊？ 咩啊？ 即係啲食完榴蓮醬可樂嗰啲咧， 冇啦，唔係啦。 咁樣哇，好臭、啊！ 你有時冇 friend 隔離嘅。 哦 ，OK。 係啊，咁譬如屋企有間雜物房咁啊，樓梯仔雜物房係即係啱啱搬入去吉噶嘛間屋，即係你講嗰啲空屋咧咁樣，咁就有雜物房。咁過咗兩日，佢自然就會有陣味喺度嘅。咁我譬如我睇風水嘅朋友都同我講，佢話。你間唔中嗰啲，你買鼠尾草嘅，間唔中你又揾啲鼠尾草分下佢咯，我分啦咁好啊，分咗都係唔得嘅。 係， 其實佢好快，因為你嗰個空間咧一嚟冇空氣流通嘅樣，但係佢係密封曬，你係同埋佢側邊隔離，即係我嗰等樓好新嘅，你側邊隔離你又冇垃圾房嗰樣嘢咧，冇嘢滲都入嚟，唔關事，冇完全冇呢啲嘢嘅，咁就總之佢就會積咗喺度。咁就冇辦法啊！後嚟我就擺咗一個，即係我都唔想去長期都咁，希望我出出入都有會攞嘢㗎，有時。係。咁啊，我就話啊，反應多咗眼鹽燈，我就擺鹽燈落。擺完落去真係好啲，即係你有時都唔知道，即係你未必一定有嗰啲嘢嘅。 嗰、那個鹽精係咪有揮發性嘅？ 點樣有揮發性？ 即係佢本身就 generate 一啲味嘅，即係唔係穩定一個瓷器咁噶嘛？佢係你舐都有味噶嘛，係咪？ 鹽嚟噶，真係硬鹽嚟嘅。 所以佢可能有揮發性，同喺空氣裏面產生咗化學作用。 係啊，佢係可以淨化到一啲空氣啊，各樣過濾到嗰個味道。佢真係成個空間嗰個味道係唔同曬嘅。咁、我就覺得好好嘅呢一樣嘢。咁會有呢啲情況啦，同埋係會都唔識點樣講，有時。知道你聞到個味道，跟住你會有個唔係太好，即係呢啲嘢好難去具體形容，即係未必一定你眼係見到。咁嘢嘢都俾你見到嘅咩？真係唔係會咁多嘅其實。咁但係你會感覺到有一啲，即係唔識點樣去形容我都係。咁就奇怪感覺，咪自己覺得唔舒服嘅，你咪快啲離開嗰個地方咁樣咯。 咁你聽唔聽到？ 聽唔聽？你好難界定聽到嘅係咪嘅，其實是 因為我呢、這個好難講。細個好多呢啲經驗嘅、因為我細個睇藥啊，可能 係 咁咧，因為 我以為睇咩藥添咧， 睇藥 睇藥， 樣唔大咁嘅，阿媽驚我，咁、又瘦啦，又長期哮喘啦、又咳出血啦， 係 因為即係唔死都冇用嗰啲啦。咁咧病嘅自然好多啦，咁我成日都聽到一啲詭異嘅聲啦、一聽到啲聲咧，直頭唔止係耳仔聽到。就咧，你成耳仔係有啲佛佛聲，即係有啲血經過咁嘅聲。之後咧就有啲怪現象。 係。 唔知道你有冇經驗？我細個經常有。 都有嘅，都少嘅時係突然間耳鳴啊， 耳鳴呢啲嘢， 咁樣。 另外一個問題。 呢啲係啊。咁其實都冇，可能你真係散仔入面有啲。 有人話耳鳴咧，係你耳鳴嗰個 frequency 咧、即係 VV 聲有個 frequency 高低噶嘛。原來耳鳴完咧，你負責嗰個 frequency 嘅細胞就完玩完㗎啦。即係你個功能已經冇咗。哇！真係大鑊啊！我一年都耳鳴好多次嘅，咁啊慢慢咪唔使聽 HiFi 咯，可能都唔奇。 咁你人冇啊？你人年紀大咗，你退化就自然㗎啦嘛。呢啲嘢都冇得講嘅。 喂，咁不如唔好講呢啲啦，你嚟到講日本啦。喂，日本咧，譬如你上次去咧，你走嗰陣時係啱啱開始打風，定係打風你走一次，定係打完風先走得甩啦？ 我係打完風先走得啦，唔會打風嗰日走噶啦，一定。 飛唔到。 即係啲人咧，我成日唔鬼明，即係其實我唔知係咪淨係香港人啊，即係好多人都係不思議嘅嗰件事係嗰啲，即係諗嘢嘅方法咧。例如會是喂就嚟打風啦，早啲去機場。我話有得俾你上，你都唔好上啦嗰班機。 即係佢哋， 佢哋會係會打到正落嚟嘅。首先 航道可能唔係向嗰邊飛咪得咯。 佢哋會係好多時候用翻自己香港，乜嘢事都冇嗰個 mindset， 即係冇天災嘅 mindset。人禍唔好講啦，日日都有啊，直情係。如果人禍同天災係一樣嘅時候。香港絕對是死得慘的人， 唉，絕對是，日本大地震和四川地震，小地震你想想，死的人數都不同， 所以就是，很多人會是，那個想法是覺得，經常用香港的角度去看， 日本人又很有趣的， 我又不敢說蠢，日本人當然不蠢，但是紀律呢、 嗯、 是根深蒂固到呢、嗯、因為我有時我來不 蠢有多多 我來不來看一些看一些、地震之後呢執回一些片子，因為地震頭兩年呢、 嗯、 你看要看一看完全部是生人去提供的嘛，片 子 後來呢很多人去處理一些遺物呢，就找到很多機裡面的 SIM 卡、 嗯、 那個 SD 卡、 嗯、 就拿回很多片子出來、 嗯， 咁嗰啲已經死咗㗎喇，咁就公開返啲片呢、嗯、我見到有間核電廠嗰、那個停車場好高度咁設防㗎嘛，咁嗰啲閘呢，咁當值嗰個人或者有啲嘢震壞咗嗰、那個閘唔開，嗰啲、 嗯、 車嗰啲司機呢都排晒隊等個閘開、 嗯、 死到臨頭都要仲等個閘㗎喎、 嗯、 即係如果俾我哋香港人或者鬼佬撞眼嘅閘先講啦，一格座唔諗下大啲撞啦，即係逃生㗎嘛、 嗯， 但係你都要好規矩咁樣呢排好晒咁樣等個閘開、嗯，咁於是乎 security 係咁揾隻手擁啊，撬開架車，嗰車咧都仲要慢慢褪嚟褪去先至走喎。 嗯， 即係日本人可能，如果呢啲人醒目多些少、嗯、可能死得人仲少啊，翻中。 係。 係啊，同埋見到咧，嗰、啲譬如個海岸喺呢邊浸嗰啲水，啲、 嗯、 人見到咧， 嗯， 你仲唔即係佢仲好有禮貌咁樣咧、嗯，就唔知點樣褪好多手帶咧先至走嘅、 嗯。 即係你唔好理嗰條路嘅線啦，上行路點都走得甩噶嘛。哦、但我哋就係咁守規矩啦。 咁啱影嘅係咁啫。係 嘛？ 總會即係每個其實日本每個縣嘅人咧，嗰、那個態度都係唔同嘅。係 嘛？ 係有啲縣係特別唔守規矩嘅。 多大陸人嗰啲咯。 都唔關事，唔關事，反而係本地人唔守規矩，係有嘅，其實總會有。但係反而我會個諗法就係咁，佢可能即係呢啲嘢係命嚟嘅，即係所有嘢都係命。 即係 program 咗嘅，你信呢樣嘢嘅。 我信嘅，咁你要你係走嘅，你就係走。 唔係，我覺得 program 咗個地方咧，就係咧，你嗰個地方嗰啲人咁肯接受教育，同埋咁早接受教育咧，同埋咁講道德禮貌嘅咧。就可能咧就死得快啲咯，喺嗰個情況。如果佢係大陸人嘅話咧、你即係我諗死嗰啲咧就係住喺屋企嗰啲啦，同埋就唔好人住咗一間紙皮樓啦，嗰啲人就死嘅。揸車嗰啲人我諗難死啲，因為佢哋亂咁揸，撞死人都要走噶嘛，可以。即係佢哋有呢個諗法。 所以真係冇得講嘅，其實係，但係就我反而會覺得係當然佢哋如果醒目啲嘅死得。人會仲少，但係如果佢哋醒目啲嘅話， 就好亂啦。可能因為個個都好自私啦嘛。 你死嗰個人會好多咯，即係調翻轉啊！即係如果佢會咁嘅時候，可能佢死嘅人仲多。即係有一啲人，即係我會好 自我嘅， 我會去諗即係會整體去睇咯。有啲嘢係一個 package 嘅，係啦， 係 啦。 留人生道 ，Hello， 天長曉。你 check usually 唔頭先去左聽城寨 Sharon 你 check 去都唔同時間 Sharon 誤搭咗成個鐘車，剛剛翻到屋企就。 哇！你住喺好 遠嘅。我有類似經驗，幾年前有段時間，成日聞到陣屁味，但明明身邊無人，自己又無放。天長有無屁鬼 ？Sharon 誤 message retracted。Sharon 誤聞到嘢。可唔可以叫做陰陽鼻？人呢出外旅遊好難預測的意外，講到每天要安排。Blackton Now 新聞台剛剛訪問咗喺香港機場準備出發 去海 島嘅旅客，都話成家請曬假，依家又無得飛，好失望。人哋仲處理緊個災情， 嗰個仆街又知道嗰個師奶嘛？ 定人哋個地方緊要啲啦？ 係咯 ，Blackton 仲要講一聲諗住去玩假嘛？ 你大家都睇 我講，意外好似人哋欠咗佢。 喂，我睇。真係你睇上嚟嗰陣時候，我啱睇緊，我真係想屌鳩佢，真係想借呢個機會。我嗰日最難聽就係話咧，超慘啊！真係請曬假成家去旅行噶嘛，我屌佢老尾啊！即係人哋慘你慘。 唔係，我真係覺得有時啲人係好無良噶。譬如我尋日咧見到一個係嗱，所以即係我唔敢講點解啲人會咁早去到大阪機場，即係所有意外嘅天災，你所有嘢都冇得講。我都話我咁早可以，我原本都係關西機場翻嚟㗎，其實係打風嗰日我原本班機，點解我咁早走到翻嚟？即係一陣先講，但我唔覺得我係特別聰明，我只係覺得我比較好彩嘅啫。即係你只係講運嘅啫，但係我 昨天看到有一個女人在、打風打緊風的時候在京都還是揸車，就是說《蘋果日報》在拍回國王司介紹的道路怎樣怎樣，即有好像有些人說他、人家這麼差，他一路說一路笑，即我不怪他那個笑的時候，那些人呢太過害怕的時候可能會笑出來，因為 你是首當其衝，你可能會唯有這樣面對一些東西， 但是我不明白，就是你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你明知那裡打風，為什麼你還可以租車揸架車出去呢？一來你有意外，你我先不，我當你不怕死了，你有意外你麻煩到人；二來就是你租人家那車的時候，是你整爛了各樣你可以賠錢，但是亦都是一個麻煩來的這件事。即為什麼香港人你去了旅行出了外這麼多年，你為什麼有些意識你是可以低過其他第三世界的地方？ 其實是那些很自我的中鄉和老鄉造成的、我舉個例子，就是蘇斯王，他有一集呢就走去、日本租車，片到個沙灘那裡揸那部車，然後底盤給了你，大佬鹹水來的，在個岸邊那裡哇懶得有 什麼車 來的，那些、SUV 來的，七人車來的，他租人的車走去鏟去沙灘那裡， 但是那車沒有這些防水功能， 當然沒有了，街車來的嘛，咁跟住就還翻俾人啦，可以，即系呢啲咪香港人陀衰曬咯，大佬。 真係好人， 即係正常，你自己架車會唔會咁先？你問下。 所以其實我係唔會特別點樣鬧大陸人咯，咁我主要就係鬧香港人咯。即係你唔，我哋唔可以話啊邊度邊個家啲人都係咁嘅咧？你檢討咗你自己先。 係 啊。 但係大陸人就都抵鬧嘅，因為佢 都抵鬧嘅， 因為佢係威脅緊我哋嘅生活啊嘛。 係啊。 即係嗱，我都鬧埋自己啦，當係。 但係你話自己鬧。 唔係你喺外面，梗係要鬧埋自己人啦，因為你係影響緊人哋。 係啊，你一定要鬧。 但係我哋喺香港嘅時候，俾人影響緊我哋，咪鬧佢咯。即係我哋 都 覺得好正常。 都啱嘅，都啱嘅。我要接佢嘅人 啊 ，OK， 阿 Sir 啊， 定系我自己讲，我可以讲我点解会咁做翻嚟啊？ 你自己讲啊，落接上嚟。 系我要落去接另外一个人上嚟。 系。 咁我就喺度讲，我喺呢度天花板讲就得噶啦。 全任何都系另 外。咁我要睇到自己个样先。 好。 我 solo 啊。咁咧，即系我讲翻啦，我系大概个行程系点啦。其实我哋首先就去。三日大阪，咁然之後咧就原本諗住去曬大阪嘅，咁就因為我哋想去甲子園嗰度睇棒球啦，咁咁啱就又想去神户嗰度睇一啲museum， 想睇華美中則嗰個展覽館啦，咁所以咧就安排咗成個行程五日咧，就臨尾嗰兩日喺神户嘅。咁因為我哋去到神户嘅時候，由大阪去到神户嘅時候咧，咁就嗰個中午就知道啊，有啲博物館第二日都唔開啦。咁第二日已經我哋第走嘅，即係四號嗰日。咁 OK， 咁就因為颱風嚟。咁呢啲時候就點樣咧？咁我哋就哎呀，我整翻個人先。咁原本我哋咧係因為嗱。三号嗰日我哋系喺度嘅，咁四号嗰日咧就话台风会嚟噶啦，其实咁同埋好多地方会放假啦，已经系安排晒台风假，话已经话俾啲顾客听，我哋听日唔开噶啦，点样啦？咁就而嗰日咧，我哋系即系 suppose 打风嗰日咧，我哋系夜晚黑咧搭八点钟嘅飞机喺关西机场翻嚟嘅，咁就知道会打风啦。咁我哋咧就即刻就打翻去我哋係 Hong Kong Express 啦，咁樣打去 Hong Kong Express 就問啦，咁樣咁因為電話好難打，咁而我哋知道你喺香港直接打過去好似係方便啲，類似咁，咁我哋就揾埋香港嘅朋友幫我哋打去，就查詢一下我哋嗰個航班即係決定咗改時間改。幾時呢怎樣，因為你是一定會改時間的，同埋我哋係同步係開住日本嗰邊嘅電視睇當地嘅新聞啦，有幾樣嘢睇，首先就係睇佢嗰個路線啦，同埋即係個颱風嘅路線啦，同埋佢預定係幾多點邊日會喺邊個魚嗰度著陸啦，會係繼續上啦定係點呢，咁我哋就知道啊，佢喺四號大概中午之前會在四角那邊登陸，跟住 大概好似即係我記得，即係四五點到就喺關西機場啦，去到關西機場，有啲颱風會散噶嘛，著陸咗，但佢唔散，一路上。咁就跟住再上神户，咁就大概七點零鐘八點就完全離開曬關西，一路沿住咧側邊西日本嗰個沿海一路上北海道咁樣嘅。咁好啦，咁見到咁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冇可能會有飛機走到嘅。咁 and then 我哋個朋友就幫我哋查到，就係話我哋嗰班航班八點鐘啦，咁我去之前五點幾嗰班航班就已經取消咗，我哋嗰個咧就暫時上網都睇到係未有改動嘅，咁但我哋就唔等航空公司去 response， 我哋自己做行動啦，咁就即刻落去酒店嘅 counter， 即係咁啱，我哋又冇 book Airbnb， 係 book 酒店啦。因為我係好中意去住啲唔同嘅小嘅旅館民宿，咁我但係直情係 book 酒店嘅，咁我覺得嗰間酒店幾好喎，幾舒服咁樣，又價錢合理，咁就 book 咗嗰度。咁好好彩，真係即係所有嘢都係夾好曬，即係又係運嚟嘅啲嘢。即係我所以我都話我純粹係好運先翻到嚟。咁就我哋就即刻同酒店嗰度嘅人講，就話我哋會想 book 多一晚，咁就有冇同一間房？咁好好彩有啦，咁 book 咗同一間房啦。咁然之後 book 完之後，就翻到上去房嘅時候，又知道我哋嗰班機已經改咗去第二日啦。咁就有冇啦？改咗去第二日嘅時候，咁 OK 啦，咁房又定咗，咁如果嗰班機都改得嘅話咧，咁證明個風都好堅，因為個風已經講緊係今年以來最強嘅一個風啦。咁而且佢係講翻佢嗰個路線咧，同我記得個年份超和36年以我記得係嘅年份咁上下，最強嗰個颱風咧，嗰個路線係好類近嘅。咁即係我哋諗完呢啲之後，咁 OK 啦，既然已經訂咗多一晚嘅房，咁我哋個航班又改咗喺後日，即係颱風第二日嘅時候，咁跟住嗰步呢，就係我哋出去食飯嘅時候，就順便去大型嘅超級市場就買足夠一日份量嘅食物，因為全日呢，我同大家講，全日呢你冇諗住你會出到街，你冇去到第二度以為呢一度係香港好安全，八號風球冇事，因為嗰個風係已經係九號或者以上嘅風嚟嘅啦。其實嗰個風勢係，同埋因為地理環境唔同，一個颱風打埋嚟嘅時候咧，嗰個影響力亦都會唔同嘅。即係你冇得話呢個地方嘅，我當你嗰、那個標準都係幾多號風球，幾多號風球咁樣計的話，但係因為地理環境唔同，各樣嘢。其實那個影響力都會不同，你空曠和你是一個島來的，那裡是即島也都有不同的分別，譬如好像台灣它是一個島，但它本身那個地形是 有山脊， 那令到它有破壞颱風的能力，但是日本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有去過 是要這樣去完，那就我們知道這樣的時候就還有它第二天所有東西都關了，那當然你可能類似 Donkey 啊、便利店呢啲都會有開，但既然我哋自己都 prepare 咗，聽日係會留成日要留喺酒店嘅時候，我哋就 prepare 埋我哋嚟緊一日整日到後日朝早嘅一啲嘅食糧啦、食物先啦，因為有啲人可能冇呢個預備嘅，起碼我哋都將自己嗰份去擺翻去便利店，佢哋可以買到。到時我哋唔需要去同人哋去搶，我哋已經有自己嘅嘢，已經照顧好自己先。咁就買夠足夠嘅食物，咁就順便食多餐好少少，咁就咁翻酒店房。咁嗰晚我哋有個朋友嚟到嘅，好嘢先嚟到，佢就慘，佢住神户嘅海邊。 哦，大鑊！ 嗰啲即係第二日佢要間水翻去嘅。咁第二朝早我哋其實呢神户我哋住嗰個地方叫三宮，就比較繁榮啲市區嚟嘅，就好近嗰個上山嗰個二人館嘅。咁係嗰個地區，咁就咩都有得食，咁同埋叫做個影響力真係冇乜嘅，我哋嗰度風就一定係橫風橫雨嘅啦，望出去，但係你第二日就見到冇乜冧樹囉。咁嗰朝早呢就我哋都約埋嗰個朋友我一齊食個早餐啦，咁樣咁食完個早餐，咁我哋都仲喺度講先，喂不如去搭幾個站過去看鐵人28，因為另外一個地方有個鐵人28，我又很想看，然後再看，那就來看看天氣報告先，喂不行， 即係諗住出個車站望下呢樣，喂唔得喎，已經邊區邊區出曬呢個預警報或者啲準備，或者有啲已經係災難警報各樣嘢噶咯，唔好去喎，萬一你去到俾團員28砸死咗，好柒喎呢件事。 國際新聞， 即係國際新聞好柒。咁啊，尋日我上 Twitter。都見到鐵人28好爭氣，喺呢個風雨中咧咁樣啦，屹立不得，好勁嗰條。 鐵人28本身個只腳個下盤都好勁嘅， 好勁咁啊！條腳係咁樣噶嘛， 吹甩個頭嘅啫， 個頭好細， 吹甩個頭你都死，個頭 跌落你都死啦，大佬。咁啊，咁啊，咁我哋即係都之後去當期買少少嘅嘢，咁就翻翻酒店，命頂就吹啦，下晝紅得好勁。咁啊，我哋嗰度都冇乜嘢，但系一路就睇新聞嘅時候就見到，一見到關西機場浸啦。係。咁我男朋友就話，就過一陣就同我講，不如我哋去高雄啦。係。高雄轉機翻香港，我點咗去買機票？我話唔好買機票，我諗咗啲唔使錢嘅方法先，因為我哋個 airline 水本身係高雄係有航班噶嘛。咁同埋呢啲咁嘅情況，佢係可以俾我哋轉機票嘅，即係我哋試下呢個先，唔得都係最多加錢，你問咗先，咁你唔需要再 extra 買多一張嘅咁樣啦，係啦，咁啊打咗去問，咁亦都好好彩，我哋打得到電話過去，咁佢話有位高雄嗰邊聽日，即係我哋原本班機關西嗰班改咗聽日4:00出發，但係我哋改高雄5:00嗰班，咁樣。咁佢話有仲有20個位嘅，因為高雄每日好似得一班機，因為20個位。咁話因為呢啲咁嘅時候，你係個風咁樣向北上，你南下係最安全，係第一嘢係登落四角嘅，但係四角嘅選位已經定局咗噶啦嘛，而上面嘅嘢你係唔可以預計噶嘛嗰件事。咁我南下 OK， 即係我覺得高雄 OK， 而係我哋可以去到嘅即係包嘅機場入邊係最近嗰個嚟嘅。咁 OK 揀咗嗰度，咁就好好彩，即係亦都唔使補好多差價，每人200蚊。 係。 咁你俾佢啦。係。咁跟住搭巴，我哋第二朝做啦，咁就其實個風咧晨步好快走咗，咁係沿岸嗰啲真係好慘嘅，見到浸曬啲鋪頭冇曬嗰啲，咁揸 Mr. Wally 個哥哥即係走出嚟，即係都有講話去嗰啲服裝店咁浸曬，大家網友如果有睇。留意開 Mr. Wally 可以睇可唔可以幫下佢哋咁樣啦？咁就但係之後啲水都退得好快。咁命頂就我哋嗰晚都有喺翻三公嗰頭食下嘢咁樣，因為我哋個 friend 又好慘，即係佢 landing 咗，佢成個 trip 嗰幾日其實佢今日翻到嚟， 今日先翻啊！ 佢好好彩翻，佢關西機場啊嘛。咁今日就尋晚喺度撲機票，可以俾佢翻到嚟。係啊，明哥。咁咧，呢幾日係基本上都冇得點玩噶啦。咁啊，嗰晚又 landing 整天又颱風冇食過，好嘛？同佢食過好少少咁樣，即係個心情你都冇話好開心，即係你只有好感恩我可以就喺度食得飽。 同埋你感受到當地人啊嘛，你喺正嗰度。 因為山公咧，佢哋冇咁慘嘅，好正常嘅所有嘢都。但係你睇新聞嘅時候，你會好唔開心嗰件事。咁然後浸啦，斷埋橋啦，咁你。一定是要是这样走那条路，然后就吃完那餐，然后第二朝再早点起身吃完我们买回来的便当。因为这些情况 你就算你预备食物，你没有预备太多，即叫做好好彩，我们是吃完所有的东西，就加袋面包沿途再吃，就搭了3个小时车由神户那边就去了高雄，早少少去了，预了3个小时，你万一路上有什么事的你都即还有时间松动，那好好彩顺利，天气好好，还吃了个香川县的乌冬。还有我们即有一件事我想都紧要，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即係一個今年比較多災難的地方，你不知道一個颱風再帶嚟會有其他啲什麼嘅災害，你冇辦法預計呢啲嘢。咁所以其實我哋book 好機票啊 ，book 曬車飛嘅時候，我哋跟手大家都好自動幫做一樣嘢，就係我哋執好自己嘅行李，重新整理好個行李，就係將一啲我哋隨身必要用嘅物品例如報紙，即係你去日本你會攞啲報紙睇啲指南嗰啲，袋咗一袋。 然後一啲便利店嘅膠袋綁好綁好，我會接三角形嘅，擺好一袋仔。咁就另外咧，我就買咗啲係即係我屋企花園會種嘢，咁就咁啱就買咗一卷卷嗰啲裝泥嗰啲袋啊。其實嗰個質地好似宜家家私咁樣，卷咗卷買咗十個，即係好似宜家家私啲購物袋嗰啲咁嘅質地。咁啊抽咗兩個出嚟。咁呢啲嘢報紙啦，嗰、那個泥袋啦，同埋嗰個其他嗰啲膠袋咧，我會列係隨身物品。 嗯。 因為我萬一我個行李寄咗倉之後，而有啲咩事嘅時候，我起碼有呢一啲嘢，我可以留喺機場嘅時候，我都可以照顧得自己，即係會舒服少少咯。即係呢啲嘢係需要會有咯，咁樣咁就準備好曬，咁就好好彩。咁之後我哋係個航班又好順利啊，又準時啊，咁我哋就好早翻嚟。但係亦都即係個心情都唔開心，都好不幸。即係今朝起身就見到北海道就咁樣啦。 嗯， 係咯， 係咯，又地震咁樣，即係好擔心2020奧運，即係有時譬如有啲嘢，譬如差唔多起到咁上下，佢可能地震又破壞咗咧。 嗯， 咁我真係好擔心。 嗯， 咁點算？ Clock 請講到四川同地震，有次跟團去卧龍，當地記小官員好開心咁同團友講，睇下山谷起緊高速公路，下年暑假就通。然後2008年汶川地震 ，Sharing 超市唔坐地起價仲減價，真係令人感動。俾著我可以的話會盡量俾正價，等人哋唔好損失咁多。Joseph Chang 探長晚上好。印尼大地震真是好恐怖的一件意外事情，有時無可奈何都要接受。Black 陳立斌都好好彩，昨晚由北海道飛到翻香港，真係無諗過打完風之後半夜就地震。希望日本早日無事啦，佢哋今年真係太多天災啦。Jenny蘇斯王根本冇可能揸架車到海邊去海灘，是不能比汽車駛入去的。蘇斯王真的是標假的。Clock Chan 今年日本熱浪、颱風、地震好似真係齊曬。Sharing 其實我覺得預好曬假期同錢啊各樣嘢，突然因為有災害影響咗冇得出發都係慘嘅。唔開心亦好正常，不過係佢講到呢件事時嘅語氣態度問題啫。Black 茶蘇斯王揸車嗰個沙灘本身係日本金澤千里江海岸一條可車行沙灘，其實都好多車都揸車落去經過呢個沙灘去第二個地方，但佢就唔應該揸落水。總之一句講曬，蘇斯王呢一件事為了自己一剎那的私欲是不可能接受。 即係你為咗私欲不能接受之餘，就好多人會學佢啊嘛。 係啊， 因為有啲拎錢去旅行就覺得自己大曬嗰啲咧， 好多呢啲人 嘅。咁佢好容易會學佢喎，喂，即係起碼有樣學樣，佢唔知道有咩 benefit 嘅。 嗯， 但都有好多人咁做喎，唔知香港人好得意。即係我見到出去沙嘢啊，譬如食 buffet， 你又講咗20次啦，即係你唔使食到嘔噶，大佬。 係咯， 唔知點解好多人都講翻本嘅喎。咁你個胃咁細，你翻唔到本，夾硬食 咯。我通常兩碟就夠噶啦，真係。所以我好少出去食 buffet， 我寧願要攞啲即係同埋有貴有乜好食。 其實食 buffet， 我就享受嘅，就係、是、有啲嘢你唔想點，或者你冇諗過會食嘅，你有機會可以試一下。你又有啲喜出望外，你譬如你又諗唔到有嗰啲食，突然間有得食，但你都唔係攞自己嘅身體嚟咖啡噶嘛， 好辛苦噶，食到咁飽。 係啊，冇錯。咁同埋又係講一句啦，譬如你揸車落沙灘，你試下嗰個車係你自己，你會唔會咁揸先？就係好簡單嘅，即係人都有把尺嘅自己噶嘛。係 啊， 係咯，即係有時大陸人咧，我攔唔到佢原因咧，佢屋企都攞痰嘅，真係。 所以咪就係講一樣嘢，即係人哋有好多佢哋未開發嘅嘢，你就即係點解香港人喺今時今日係會倒退到去咁樣咯？嗰樣嘢係。 Definitely agree. Hello, set clock, 搶揸車落海，論出嚟死人的各種方式。 係，喂，咁啊係咯，喂，咁聽我都估到佢哋 response 咧講緊啲乜嘅頭先。 係。 咁啊好順利啦，接咗你朋友上嚟。 係啊。 喂，咁咧就係除咗呢單嘢，仲有啲咩特別嘢想同大家講？ 誒，其實如果即係講開呢啲話題，好真係好多嘢講，即係所以就，但係而家係。 現在 十二點半 了， 足足兩個鐘了，足足兩個鐘，你講了，即除了這個是想啊，想講多一樣嘢，又有一隻旅遊介紹，咁就係啦，咁即係講咁多都是我冇乜嘢幫到日本，咁希望再介紹多一樣嘢，就是分享一下我大阪另外一個都即係好令人覺得好温暖的感受啦，都係今次嘅。 Okay。 咁就我就有一日行市集啦，因為每一個地方嘅市集都唔同嘅，其實即係東京就好多，大阪其實就唔係咁多。咁我咧就見到一個咁樣嘅袋， 係，睇下先， 係啦， 咁啦，可能擺係擺一個 snare 裡面嘅 小嘅 snare 或者一個啲嘅 你睇住 鼓啦，咩啊？ 睇後先， 係。咁啊，一個背囊仔咁樣，其實 suppose 係小朋友用嘅，但我個 size 都 OK 咁樣啦。佢有好多唔同嘅款，咁就由兩一個一對公公同婆婆咧，佢哋手做出嚟嘅。咁呢個材料係咩？其實係當地嘅消防喉嚟嘅。 哦 ，OK。 係啊，佢就將個消防喉開邊， 跟住就 變咗喺度咁樣。 你唔擔心個石面啊？裡面？ 咦，邊有擔心得咁多啊？是啊，就我哋已經身於香港，英國人已經係 慢慢地， 而啲 OK 嘅以毒攻毒保健，因為就買咧，因為係由於係公公婆婆，即係可能你有啲款式咧，會比較真係婆婆咁嘅嘢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 OK 嘅， 因為婆婆。後生嘅時候咪睇緊 Jet Age 嗰啲有型嘅時代咯，即係所以你而家見到 design 點都唔老土得過大陸嗰啲鄉村嗰啲嘢啩，大佬。 佢有啲鎖匙包都好靚嘅，但係佢咧好 QQ 嘅，入邊嗰個咧係妖怪手錶嘅禮布嚟噶。咁我 OK 妖怪手錶嘅。 翻埋啲禮布。 佢哋有嘅嗰邊。 即係咪可能懷疑啲嘢過咗時咧就 keep 咗好多喺自己個？即是倉底咁樣攞翻出嚟，佢哋自己中意嘅。 佢自己中意嘅，佢有啲鎖匙包又係咁。 我覺得嗱，阿 Jam 你少少先講到呢度，講時款嘅問題咧。我覺得香港有個嘢好得意嘅，我哋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嗰啲飛女咧，都係聽 Beatles 啊，都係聽歐西嘢噶嘛。 係啊。 但係唔知點解老咗咧會聽大陸歌啊。 係喎。 陸劇嗰啲主題曲啊，甚至乎粵曲啊咁樣，粵曲嗱唔係老土啊，即係奇怪係奇怪在咧，呢樣就表現咗一樣嘢咧，根本香港人咧從來咧都唔中意深究或者研究自己中唔中意嘅嘢，只係追潮流， 係， 同埋要講話題，係 啊， 即係嗱我咁樣分析咧就係我頭先講嘅現象啦，嗱譬如我你講呢個阿婆，其實呢啲字係有型嘅，我覺得，即係呢個 design 有型，原因就係後生嗰個年代。譬如我哋睇啊細個日劇嘅時候，好有型啊！啲 art direction 啊，啲字體啊，佢哋係真心中意，所以 keep 到今日咁樣咯。 係啊！ 但香港啲師奶阿伯咧，哇興咩就追咩嘅時候，完全係冇靈魂嘅，即係完全唔去論下或者研究下，即係興咩就聽咩，成日驚自己追唔到潮流，就搏命追潮流。追潮流追到而家興咩啦？其實我覺得一個文明嘅地方咧。興乜都得嘅，基本上。香港人而家已經叫好啲嘅，因為買嘢嘅渠道多咗。講緊七轉八、八轉九嘅年代嘅時候咧，真係興咩就個個著曬咩嘅。原因就係你想唔著都唔得，因為家淨係有呢啲賣，冇第啲嘢賣。咁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可悲嘅呢樣嘢。即係成日話文化咩文化咩嘥氣啦， 嘥氣啦， 冇文化咁樣就 完全冇文化，嗰個文化已經係沒落曬㗎啦。根本就即係就算係。我是很欣賞粵曲呢樣嘢，因為入邊譬如佢每一個喺不論音樂方面啦、演奏嘅樂器方面啦、佢嘅歌詞啦、佢嘅化妝服飾，全部嘢每一樣嘢都係一個傳統文化，係即係一個係點講係一個真係文化財產嚟嘅呢件事，係你係冇第二啲地方有一模一樣嘅嘢喺度，但係好可惜就係話普遍喜歡粵曲嘅人，佢哋只會抽咗。最庸俗的精髓出嚟， 最 hit 嘅 就好好可悲嘅。 佢因為變得好庸俗啊！ 譬如我又講個經驗啦，我未有招呼過一班朋友仔叫咗財羅鼓嘅， 係 甚至乎前個禮拜揾阿輝哥，我都係咁樣識佢嘅。 咁咧嗰次有個講座咧，我就飾演一個盲模，一個問題少年。 你啊？ 係，因為佢哋要導賞粵曲同埋南音嗰樣嘢。係咁啱咯，事實上喺粵曲同南音底下，我真係一個盲模嚟噶嘛。咁我問咗一啲一般人都唔會知嘅問題啦。咁原來咧，即係佢哋南音或者粵曲，大家都覺得咧呢啲嘢係傳統，淨係唱翻傳統嘅。但南音好特別嘅，因為南音嘅生產嘅地方咧，就是、一啲酒館、茶館，係一啲庸俗或者好貼地嘅一啲表演嚟嘅，即係等於 rap 啫嘛。rap 你嗰個人窮，你咪 rap 啲哇叫生叫死啊，即係埋怨自己冇讀得書少啊，即係個內容就係你的生活啊嘛，係咪？咁既然係咁啦，南音咪講生活嘅時候，咁你到而家，你而家生活又唔係以前嘅生活，咁點解唱翻以前咧？咁於是乎咧。現今都有人唱南音是創作的，即是唱回現在的東西的，但是那些來聽導賞那些很多人都很喜歡粵曲，是追星地追去那裡聽的，那唱現在作的那些完全一點反應都沒有，就聽到瞌眼瞓的，因為我們現場立刻作了個南音的內容就是講回這個 moment 認識的探長啊，即全部寫下去的，是一個歷史來的，因為你這樣才有價值，這樣才是一個文化，但是呢完全零反應，第一唱到涼風有信啊那些呢，哇那些人就立刻很開心拍手掌，即那些人其實都是追著別人的歌啦，第一就 是第二就是有話題性啦，即是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的，梁峰有信當時都是原創來的嘛，但他們不想的，即總之呢來到總之有認同感就巴了 J 了就算了，真的很可悲的，大佬文化不會向前的這樣， 但是去到韓國那些他們的新歌來又追得很貼的， 那那班就另外一班了，韓國的新歌因為韓國那些MV 拍得靚，咁我都追嘅。 嗰啲 AV 嚟嘅 MV， 係啦，嗰啲叫 PMV，叫 Point Music Video。係啦，如果大家想查呢個新嘅 term 咧，就去可以查到 Korean PMV 啊，非常好睇嘅，啲歌好行嘅，就播咗第二歌落去，淨係。 但係好笑啊！上次有同啲朋友講翻，快上睇啊，好鬼正啦，去幫合個人睇啊。 係啊，冇錯啊，咁樣咯，即係嗱，我頭先咁樣講咧，就得罪咗唔少人㗎啦。咁咧，睇下係咪即刻。鋭減人數先，不停咁做緊實驗嘅，即係我好鬼科學嘅。 好多人啊，咁夜 啊，又冇乜喎，冇人走喎、啊，即係講唔中你哋啦，係咪？講中你哋仲唔閃啊？係咪先？ 係，即係地圖炮嗰啲，即係即刻零。 冇錯啦。 跟住講埋個袋咧，即係嗰個婆婆公公，阿公好勁啊嗰個。咁因為我又唔想買太多我冇需要用嘅嘢啦，咁所以我就冇買到。但係佢好欣賞佢因為佢一個咧袋咧就係、是、平時好多時啲男士中意孭喺背囊咁樣形狀嘅袋咁樣啦，係啦，咁就擺喺係咁樣斜孭袋嚟嘅呢度咁樣。跟住佢好威水咁咧，喺度咁原來佢嗰扣咧就係、是、個消防喉嚟嘅啦。 哦，直 接用翻嗰度，但你係啦，你就覺得唔笨重啊件事 OK 咁喺度，同埋嗰個喉嘴應該都輕身咁樣，咁啊就我你又覺得啊好有創意，咁跟住就。幫襯咗你買咗呢個袋啦，咁其實我記得係4000一張，佢話4000得，我話誒唔得㗎，唔好意思，跟住佢仲會送一啲禮物俾我，咁、 哦、 就呢、 okay. 個係其實一個好普通嘅就係、是用紙糊去做嘅一個嘅即入邊而家係一飲嘢飲盒嘅，佢、 哦、 包咗一個筆筒啊嘛，呢、這個送俾你個婆婆做嘅，送俾你㗎咁樣，咁其實我係覺得即係呢個好珍惜，即係點都攞翻翻嚟，唔係貴重嘢，但係一個心意嚟嘅，即 係 因為佢係環保嘅，係牛奶盒嚟嘅，俾我睇到仲係，咁啊呢個係心意嚟嘅，因為你染一張咁嘅紙，其實都係一個工藝嚟嘅，咁然後咧佢就再見到我同我男朋友一齊，跟住佢就再突然間攞咗個袋仔出嚟，俾呢個我5 yen。咁5 yen咧就係、是如果你譬如我哋喺神社度許願嘅時候咧，我哋會掉5 yen 落去啦，係。咁就5 yen 嘅意思就係高嗰、那個發音係高 yen， 咁就同日文結緣係一樣發音嘅。咁一攞俾我就非常之開心嘅，即係嗰係結緣啦，即係一個朋友咁樣一個祝福咁樣送俾你哋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呢、這個係好好好有心思，嗰、那個心意你覺得係即係咪輕情用5 yen 算得啲咩？但係好多意思入邊。 呢個純粹係價值觀嘅問題啦。 係啊，咁另外又係因為嗰、那個。 即其實婆婆呢，他們很喜歡呢做啲手作製之餘呢，還有他們很喜歡這些吉祥物鈴鈴的電話繩的。那我的袋子呢就夾了兩個鈴鈴在這裡，因為呢、我就覺得啊一路行晾住，有時啲地方可能唔想嘈到人，咁我拆咗出嚟，但我就掛咗喺我呢、這個我去旅行一定要用嘅袋 passport 啊、錢啊嗰樣嘅袋，咁就係祝福我嘅，因為佢其中有一個咧係一個青蛙嚟嘅。 你引多個 cycle 嚟，即刻。 係啦，係啦，你個小朋友過嚟啦。诶、欸，捉唔到，佢系一个青蛙，因为青蛙咧日文系 kailu， 咁一个意思就系你好多譬如你行山一啲御守啦，会即系嗰啲御守嘅咩，一啲护身符啊，神社护身符，佢、有啲会写住有个青蛙喺度，咁就代表你 系 安全翻嚟嘅意思。咁啦，咁即系我而家安全翻到屋企，咁我将佢挂咗喺度，以后都去旅行都陪住我。咁所以我好希望佢哋可以即系而家安好啦，喺大阪、即系可以安然度过。 咁你会唔会有时咧，譬如旅行咧，你 keep 翻人哋啲 contact， 得闲问下好咁样？ 会啊，我有东京，我都识咗一个二手市场嘅爸爸咁样一个叔叔，佢好好笑。跟住我哋佢话你 follow 我 IG 啊 ，follow 埋我个仔啊，跟住我對上一次在東京的時候，一行到去入去個神社嗰個市場嗰度，有個後生仔蛙蟲，係咪蛙蟲？係蛙蟲羊界咁樣嗌我喎喺度。跟住我係嗌叻哥生咁啊！哦，原來係個仔嚟嘅。 哦，喂，講 I G 咧，大家留意一下呢度。唔係你睇 mon 啦，睇 mon 啦。 睇 mon。 呢度。咁咧，今次咧多咗一個多咗一個 I G 嘅 link 俾大家。咁因為呢排用多咗，因為而家大家都留意到咧。老人就漸漸侵佔 IG 啊，因為有啲咧大成廿年嘅咧都有呢啲 account 開始，咁我呢個 account 都兩三年嘅啦，但係近來先用多咗咁解。 Detective 係啦，呢個就係 follow 埋我呢個 IG 啦，咁樣咯。喂，咁係多謝你啦，總之即係其實今次我會翻聽，因為頭先落咗街咧 miss 咗啲會聽翻嘅。咁咧就睇下大家仲有冇留言先，因為。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雖然但系冇辦法啦，唔通等到你走我先，我哋先完咩？同埋唔好太夜啦，因為有嘉賓男朋友嚟等佢咁樣，要放人噶啦。 Raymond Chan 今日臨尾記得撞入 Raymond Chan 過去三年都去大阪跑馬拉松，好 sad。人哋呢今晚靚女介紹的旅遊知識很有意義，多謝曬。Clock Chan 追潮流好辛苦啫，点解要追？真心不明白。与龙五荷兰仔报道。 喂 ，Hello。 Emily 探长，不要介意讨论话题是公开的，努力加油。 我唔系好明白，不要介意讨论话题是公开的，努力。啊、死啦，唔系好明啲咩？喂，咁啊，系咯，咁多谢阿神野猫啦。即系今日其实咧，佢啱啱翻嚟咧，佢原本谂住下个礼拜先嚟嘅。咁但係你啲話題好新鮮噶嘛，要因為啱啱發生一啲事，咁我好希望你即係快啲講就比較新鮮啲啦、因為下個禮拜可能你有啲嘢忘記咗，甚至乎網肉緊。 啊 ，share 得咗。 我真係認真啊！咁下個禮拜咧，我就揾咗何亨嚟，因為何亨好難約嘅，我原本約佢今日，但係佢要褪啦，因為何亨係另外一個台嘅主持嚟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留意九七廿四，留意探長個 page， 同埋上埋神野貓個 page 啦，因為咧我已經。俾埋條 link， 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嗰啲習作嘅藝術嘅話咧，咁又或者留個 message 俾佢交流一下，就千祈唔好去自己嗰個 YouTube 嘅 channel， 都係唔係嗰個 Facebook 嘅 account。 因為其實我都少，即係唔係咁活躍啦，已經。 其實我都係，我自己嗰個咧，我屋企人有時搭下爹嘅啫，即係同埋啲舊朋友啦。咁但係咧，我稍微比較感言啲，即係其實唔係話感唔感言啊。是因為多數會認同或者大家會講得明白的話題呢都是在 page 那裡多一點 Sharing 不要覺得啲人一定走其實不一定 是、哦、喂那好但真的要放人走了所以呢、就多謝大家記得 follow 我們的 page 啦 IG 啦或者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啦 YouTube channel 呢就最緊要 subscribe 和按個鐘你就知道我什麼時候 live 的了假如你有興趣聽的話好還有多謝今天會Super Chat 嗰幾位朋友啦，因為今日都收穫都幾好，都唔錯。好啦，多謝曬，拜 拜。 Bye bye 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